为1000公里，最高高度超过6200公里，飞行大约70分钟。日本防卫省就话，北韩系从高角度发射导弹，其后落入青森县对开大约1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内。欧洲药品管理局建议在欧洲面临新冠病例增加和成人疫苗接种率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使用阿斯利康药厂的抗体药物预防新冠感染。管理局表示，这种药物应该用于未接触过新冠病毒的成人和12岁以上青少年。报道指，疫苗可以令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抗感染细胞，而阿斯利康的抗体药物就含有在实验室制造的抗体，可以在人体内逗留几个月，一旦接触到病毒就可以加以压制。报道又指，阿斯利康的抗体药物可以用于因为免疫系统太弱而无法对疫苗产生反应的人，防止他们受感染，协助减轻疫情，为医疗系统带来的负担。天气消息，本港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为该区带来骤雨。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个礼拜初期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天气预报。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2500米；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5000米；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400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华南消息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707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0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24，日元122.36，瑞士法郎0.93，加元1.253，人民币6.369。英镑兑美元1.319，欧元兑美元1.1，澳元兑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57.24美元，卖出1957.75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国剧八三零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越来越觉得郑锐是被冤枉的，他想带黄鹏去见一下沈广军，但是洪少峰就劝他不要太主动，以免为自己带来麻烦。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2年3月25号星期五早上时间嚟到6: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我系林慧 Barbie 啊。咁啊，今朝早咧先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咯。今日咧多云啦，间中有骤雨，早晚咧都有薄雾。初时咧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23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啦。咁啊，初时咧离岸咧系吹强风嘅，而高地咧系间中会吹烈风嘅。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因为咧而家咧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吓。星期六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94%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日一格，想想今日去到边格呢？有些朋友我知道会习惯在日历上面打交叉数住一日一日的。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又特别是如果你星期六有假放的话，相信你今日去到星期五这一格应该心情特别轻松特别兴奋。有时咧放假可以是对自己的一种奖励，好像我哋以前成日睇到嗰啲片段咧，有驴仔跟住前面吊住个红萝卜咁样咧，假期咧就好似你嗰个红萝卜咁样啦，不断咁样咧令到你好有动力，好有决心，继续向前冲啊！人咧都系需要分配好时间嘅，有适当嘅休息，再加埋工作，劳逸结合咁样先至可以有效率啲噶嘛。一味咁样死扯都冇用噶，因为咧，如果冇足够嘅休息嘅话咧，根本可能个人啊个脑都未回稳，咁样行落去未必系一个最健康嘅生态嚟嘅。所以咧，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读书读到闷闷地咧，我啲屋企人就会话啦：，不如落去公园玩翻一个钟头先啦。我又真系每一次咧经过休息之后咧，自己好似真系 restart 咗咁样嘅。 即刻记得快咗啦，之后又觉得我为咗希望有下一次嘅休息呢，有呢个期待，我都要溫快啲，记熟啲先。希望如果今次呢个方法，即係话休息再工作，工作再休息嘅 pattern 呢係 work 嘅话呢，咁下一次都可以继续有呢一个钟头放电嘅机会嘛。当然啦，如果你听日冇假放都唔紧要，因为咧喺一日里边，就算系食个晏有五分钟可以休息一下，或者如果喺工作当中咧能够俾自己几十秒静一静、谂一谂、思考一下咧，其实都系一种休息嚟嘅。想讲嘅系，大家要好好咁样分配时间，亦都要顾住自己嘅健康同埋精神状态。有时真系好攰啊，或者瞓得唔好嘅话咧，都要注意住嗰日咧，可能俾自己嘅工作安排咧，就要轻翻啲啦，做一啲咧唔会咁容易嘥神啦，或者系真系要用好多脑筋先至做到嘅嘢，好好咁样安排时间啊，注重休息，特别喺疫情期间，大家咧就可以继续身体健康，龙精虎猛啦。 是我犯错吗？多讲反而是错，非非不停话我，别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曾经可能我为何，但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胡乱评论我的自由，的自由，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由。是我令你着了火，偏偏不明白我，仿佛表情做错，扮信着了我，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奇，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看笑语满天飞，是他不想太乖，东方天天清新大众越秀的心态，事实大家思想太坏，非非不周不再上街，整个的姿态，事实是他不太愉快，假装天天辛苦摇摆，高深的一派，但愿问他可否了解，曾经我问我为何，答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朝头早晨光 Coffee Time 有白元浩小白。法国人不嬲都好中意倾偈，左倾右倾，谈天说地。可能因为咁，大家都会容易觉得法国人比较浪漫，多嘢讲噶嘛。虽然系咁，但系形单只影嘅一样大有人在。近日法国一间大型嘅超级市场，佢哋推出聊天收银员嘅服务，等大家冇机会同人倾偈嘅时候，就可以排呢一条队，去到咧就系同收银员畅谈几分钟。啊，调翻转嚟讲，佢哋亦都公司会觉得系因为收银员闷啊，好多嘅顾客俾完钱攞咗货就咁就走咗，不如又俾啲机会收银员倾下偈啊，等佢哋都可以喺日常嘅工作入边揾翻多啲开心。所以话呢、這个服务你唔好以为净系帮收银员，又或者净系帮顾客，其实系一个 win-win 嘅，令到大家嘅工作同埋生活更加有趣味。除咗收银员之外，呢度真系发现有好多中意倾偈嘅顾客噶，佢哋都好中意呢一项嘅服务。佢哋可以同收银员建立伦理关系嘅感情，互相关心。唔单止咁，就连埋喺佢哋排队嘅时候准备俾钱，人龙咁多嘅顾客一样同佢哋鸡啄唔断。呢项嘅服务喺当地特别受到独居人士同埋长者嘅欢迎，因为可以令到佢哋暖在心头。讲到呢度，唔知道你会唔会谂一谂，身边有几多个人系你嘅朋友，愿意听一听你心里面嘅说话呢？你又有冇谂过，一个人最多能够保持几多位可以同你拥有住亲密关系嘅朋友呢？英国牛津大学演化心理学家同埋人类学家叫做罗宾邓巴，佢讲出咗一个数字，一个假设，150个人，其中关系最密切嘅唔会超过5个人。这个答案被称之为邓巴数，也都叫做150定律，指出同一个人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如果现在跟你讲，拿起你的电话簿看一看，最常跟你谈电话 send message 那几位会是哪个呢？家人、朋友还是同事又或同学？跟你最好谈的那几位人数是不是超过5个人呢？哪一个人在你心里面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最清楚的其实就是你自己。同人相处最紧要坦诚，懂得同人相处之道，你就会发现身边开始不止只得5位，可能有10位甚至乎15位都可以称得上是你的好朋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朋友如雾，难得知。 痴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伴，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冇错啦，听到环节名就知道今日系 Friday 啦，都希望大家可以过得好 happy 啊！今朝早同大家讲嘅咧，就系见到咧本地有年青人啦，嚟自 Ivy 同埋 Hong Kong DI 嘅毕业生咧，用构思游戏嘅内容咧，竟然自己设计咗一啲新嘅桌上游戏出嚟，而且咧主题咧亦都系同校园相关嘅。希望咧大家喺疫情之下，可能小朋友咧而家暂时咧就系、是、可以喺屋企放假嘅时候咧，就可以多啲时间咧同屋企人玩下啦。虽然呢啲游戏呢未必咁快可以俾大家睇到或者参与到，不过呢其实亦都不失为一个好嘅活动，就係大家可以諗下今日呢 Happy Friday 之后，如果听日有假期嘅话呢，一家大细不妨喺屋企呢可以考虑下玩下一啲桌上嘅游戏呀。玩下桌上游戏嘅时候呢，又可以增进下一家人嘅感情同沟通，都不失为一个非常之好嘅假日活动嚟㗎。 平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面断面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问我有没有心跳，要听到了已证实爱。 just be yours。 听过来自张曼莎《刹那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乌克兰官员说，在被俄军占领的港口城市别尔江斯克，一艘俄罗斯登陆舰被摧毁，另外有两艘船受损。网上流传的相片和片段显示，港口在事发时冒出浓烟，有船只发生爆炸。别尔江斯克港位于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西南大约80公里，报道说不清楚导致爆炸的原因。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东部军区司令柴科抵达距离乌克兰首都几乎30公里的俄军前线阵地，进一步了解形势并为军人安排任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表决通过乌克兰提交有关当地人道问题的决议。会议日前应乌克兰和美国等22个国家的要求恢复举行，讨论乌克兰和南非分别就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提交的两份决议草案。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早前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行动，人道主义局势每日都恶化，认为联合国大会不应该有旁观者的态度，必须承担责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西方国家要求恢复联大紧急特别会议是因为决议草案无法在安理会通过。他说，西方国家本来可以支持俄罗斯在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但就坚持引入反对俄罗斯的无必要元素。他指责乌克兰武装分子以平民做人盾，引发人道主义危机。美国莫德纳药厂行政总裁班塞尔表示，未来大约有两成机率出现比目前版本更加危险的变种新冠病毒。班塞尔说，从疫情严重程度和疫苗生产的角度来讲，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新冠变种有80%可能性是可控，但必须保持谨慎，因为还有20%机会出现更危险的变种。目前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长者和免疫力低的人每年都需要接种加强针，抵御 Omicron 等新冠病毒株。传染力更强的 Omicron BA.2 亚型病毒株过去两星期在美国的感染率快速上升，现时占全美新冠确诊个案总数的34%以上，而 BA.2 亦都在全球快速蔓延。外界忧虑在不少国家或地区正逐步解除防疫限制措施的情况下，各地可能出现新的感染高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已经向中央提出委派另一队中医专家来港抗疫，相信会在防感染、减重症和康复后稳定情况给予意见。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昇引述内地专家指，中医药对治疗长者、长期病患者和病征控制有明显帮助。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个礼拜初期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我又冒充下白元浩先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36，收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电话旁边估下今朝系边个先？诶、钟哥早晨， 早晨啊！ 点啊？ 你估妄想你可以扮到白元浩扮成 先 得 噶？唔敢唔敢唔敢！ 一把蓝色唔系，我话一把蓝色，一把女色，点会扮得到啊？ 哎呀，我都唔知啊，我都系谂住，哎呀过下瘾啫，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啊，即系用呢一个咧，即系好似攞咗人哋啲嘢咧嚟打电话俾第二个咧，好似咧细个咧，你有时会即系贪得意咧，就攞阿妈个电话咧，然之后就揿佢嗰个电话簿，睇下打俾边个先，睇下听电话嘅时候认唔认得我系边个先咁。我真系有试过做呢样嘢。 哦，即系你嗰啲系叫整蛊电话系？ 系都算嘅，但系我又唔系话真系整蛊嘅，我有拣过，即系睇下边个 auntie 啊，或者睇下边个同学屋企嗰个电话，我先有揿嘅。然后我就试过 整蛊啫， 睇下有冇人发现咯，考人智慧啫。 即系又系一个年代的变化， 系咪啊？ 以前咧就叫做整蛊电话啊嘛。 嗯， 而家咧就叫做行骗噶啦， 哦系， 即系你而家好少再听到有人讲话整蛊电话呢、這个呢四个字，冇人再讲噶啦。 唔系，其实而家系好少有人打电话添啊，直头 系，就算一打嚟咧就系呃你咯， 系啊，通常都好敏感，大家 你都系啱啊， 系嘛， 即系好少人打电话，我都话啦，我个电话号码咧成日都有啲行骗电话打嚟噶， 系， 但系咧好少亲身打嚟噶， 哦， 即系通常都系啲电话留言。你而家有个速递，又或者咩出境处通知你，即系嗰啲咁样咧， 应 该系留言嚟噶嘛？ 系咯，冇乜诚意啊嘛。 而家唯一多咗一个新嘅有诚意啦，就唔系行骗电话啦，叫你借钱嗰啲咯。 哦，系。 通常借钱嗰啲咧就系亲身打嚟，喂，我想同你讲咧，如果你而家经济唔方便咧，你就可以同我哋讲嘅。咁但系咧，好奇怪，每一次收到呢啲电话咧，佢唔知道我姓乜嘢嘅。 嗯。 即是话好明显佢系咩咯，即系真系 白撞嗰啲， 白撞嗰啲咁样。 哦，我都有收过呢啲电话，不过我就通常都好快就唔好意思嘅，因为我知道佢哋咧有一个等候时间嘅，即系话唔知道每一通电话打够几多秒咧，佢就唔会再打第二次嚟咯。所以我就通常会系啊，跟住于是我就会同佢倾一阵先，咁等佢又好交差之余咧，又将我嗰个电话号码唔该你帮我 delete 咗，下次唔使再打俾我啦，唔该咁样咯。 喂，如果你想咧 ，Barbie， 如果你想好有礼貌地，但系好想快啲收线， 嗯， 你知唔知道可以点样做 我知道，我见过有朋友同佢哋讲，系咪有啲系借咗唔使还噶咁？ 啊，唔系呢个都唔系好有礼貌。 吓、啊，呢、這个唔冇礼貌咩？ 你好似串紧佢咁样，有冇啲再有礼貌啲，令到佢觉得要即刻收线，唔会再骚扰你 啊？喊得唔得啊？ 都唔得，喊你又唔系。 即係有好似即係博人同情，你又唔需要咁樣委屈自己啊？ 唔係啊，咁我要同佢傾訴啊，佢都話你有需要嘅話可以同我哋講啊嘛，咁我咪同佢傾訴我個心事咯，即係我唔講我實際需要，但我講我感受，博有人同我傾下偈咁得唔得咧？ 可能會覺得你玩佢，口唔係幾好， 你又唔得？ 你只要講兩個字就得㗎啦， 係 行家。 哦， 我係行家，你唔使再打你，我知道你做緊乜嘢，即係 咁都得， 大家就可以抽線咯。 哦，原來係咁樣，下次試下先。 因為想問你咧，你而家做嘅工作算唔算係覺得好有規律嘅工作咧？ 都算喎，我覺得。 啊，都係一個禮拜翻五六日工到啦。 係啊，係啊。 跟住咧就好常規地叫做啊，即係朝九晚五又好，或者朝九晚六又好啦。 嗯哼。 規地啦， 嗯， 每日做嘅工作嘅種類常規地啦， 嗯， 你有冇留意一下你自己幾多歲開始想做一份咁嘅工啊？ 哎，咁啊大件事，我一畢業開始已經想做一份咁嘅工 咯。誒，嗱，好奇怪，你畢業嘅意思當然應該係大學畢業啦， 係啊係啊， 即係當廿松啲歲啦， 係啊。 你有冇留意咧？通常叫做三十歲以下，大部分嘅人咧都係話。喂，唔好咁快做一啲咁常規嘅工作， 嗯， 我哋要做一啲充滿挑戰性嘅工作。 係啊， 即係充滿挑戰性嘅工作，即係點咧？要係每日都唔同，日日新鮮，要係咁樣噶嘛？ 係啊，因為年青人相對地個機會成本低啲啊嘛，即係佢哋可以再翻轉頭或者再讀過書啊，再試過另外一樣嘢啊，好似個犧牲嘅感覺少啲。 咁你有冇留意， 嗯， 由幾多歲開始？大部分嘅人咧，又會覺得，哎呀，我都係唔想咁多挑戰， 嗯， 我想安穩啲。简简单单 吓，啊，我识得有啲五十岁都仲系好想好多挑战。 系啊，即系我成日举嗰个例子，譬如话而家嗰个美式快餐连锁店好出名，嗯，N 字头嗰个咧，嗰， 啊， 个始创人七十几岁先创业啊嘛。 嗯， 咁如果佢系坚守住，喂，我大约五十岁之后，我想稳稳阵阵唔搏啦。咁，嗯，其实你唔会食到呢只包噶咯。 系啊。 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一贯常规地去谂， 嗯， 年轻嘅时候就要拼搏，要多啲挑战。 嗯， 叫做大啲，当佢五十岁之后就应该要稳阵，呢一个思考模式系咪唔应该出现 呢？嗯，我觉得咧，其实而家好多人嘅谂法就会觉得系睇埋自己嘅身边嘅因素，譬如话如果有家庭啦，或者如果有小朋友啦，咁就更加希望可以稳定落嚟咯。 嗯，系啊，嗯， 即系未必为咗自己咯，可能系为咗身边嗰啲人咯。 系啦，咁亦都有啲人好似你咁啊！我相信你廿零岁嘅时候，你都未识到你而家老公噶嘛？ 未啊，未啊。 咁你嗰阵时已经系谂住，诶，我想过一啲简单啲或者叫做常规啲嘅生活。 嗯，因为我廿零岁之前嗰五年系过紧啲非常之唔常规嘅生活咯。即系我嗰阵时已经有出去四围做嘢噶啦，即系做 freelance 做咗好几年啦。咁而且咧，嗯，就因为嗰阵时做音乐行业咧，就更加唔稳定嘅，真系无啦啦半夜 call 你去唱只歌，咁你就半夜去咯。咁于是乎做咗四五年之后，我就觉得唔好啦，不如我都系想搵份稳定啲嘅工作啦。咁 十几岁嘅时候，你已经话阿妈我攰啦， 所以廿几岁毕业嗰时咪话我想搵翻啲朝九晚五嘅工咯。 所以就话咧，年龄呢个数字游戏咧，同你点样去处理或者点样去选择系冇直接关系。 嗯， 即系好似你咁样，你嘅经历系可能系十几岁嘅时候有一啲经历，令到你有啲睇法。 嗯， 可能有啲人咧十几岁嘅时候系每日都系翻学放学翻学放学，佢哋好想挑战。 系， 因为每个人嘅谂法或者经历唔同嘅时候咧，就唔好即系拘泥于喂。大部分人覺得呢一個咁樣嘅理論裏邊， 係，嗯，啊係，啊， 一定要因應自己嘅一種嘅體會， 嗯， 或者經歷，先至好去選擇自己想行嘅路，先至係啱嘅自己嘅。 冇錯冇錯，所以即係睇下自己想點啦，了解清楚自己嘅意向啦，同埋自己嘅能力同埋需要啦。嗱，當然如果你話你屋企可能係真係好需要你揾一份朝九晚五嘅高薪厚職又好，穩定啲嘅工作又好，點都好啦，即係睇翻自己嘅個人同埋家庭需要咯，係啊。 係 啊，所以我而家好常规性地咧，我要出门口， 系啊， 同埋阵间打翻嚟同你讲天气啦。 系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哋阵间再倾啦，唔该晒钟哥。 晨光百科。 今朝早嘅晨光百科犀利啦，呢样嘢咧喺我屋企咧365日都会出现噶。俾少少提示大家啦，呢一个系一个食物，而且必须要放喺冰格嘅。不过屋企有人咧，唔知点解总系好中意将呢样嘢买翻嚟，食完又买，买完又食，食完又买嘅。 讲紧嘅就系雪糕啦，可能好多人咧都会开始啦。春天咧，尤其是嗱，今日就凉凉地啦吓，但系之前有几日咧，突然之间热咗嘅时候咧，大家就好想食下啲消暑嘅食物啦。当然啦，呢啲生冷嘢咧，成日都话唔好多食噶啦。不过间唔中一杯小吃多滋味，我又觉得无妨嘅。不过真正中意食雪糕嘅咧，并唔系我自己啊，而系我屋企咧一老一少。最近咧喺啲网上平台咧就见到啲网民话啦，啊买咗一啲咧自己从来冇买过嘅雪糕品牌，跟住就发觉啦，啊点解啲雪糕入边咧有啲咁得意嘅嘢咧，我识一点点噶，系咪发毛咧？於是乎咧，就將好多呢一啲嘅雪糕照片咧擺咗上網啦。擺完上網之後咧，大家咧就喺度諗啦，哇！真係從來冇見過咧，雲呢那雪糕會黑色一點點，係唔係真係有問題咧？就紛紛叫呢一位朋友咧睇一睇，到底會唔會係嗰個嘅生產日期啊，或者係出版日期有問題啊？需唔需要真係睇一睇，到底係咪真係有壞啊？不如抌咗佢安全啲、啊。后来终于都有一些喜欢吃惯雪糕，特别是可能比较熟悉这个云尼拉口味的人呢，就上去讲了、哦、原来呢、这个云尼拉雪糕里面呢有这个黑色一点点，并不是发毛。因为市面上可能很多的云尼拉雪糕，大家心目中都是浅色一点，米白色、啊、或者是白色啦，而不会出现这些黑色一点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市面上这些雪白的雪糕呢，多数都是用云尼拉油来做的，所以呢那些云尼拉味其实是来自那个云尼拉油，你就会觉得它是真的有那个雪糕的香味、哦、至于刚才所说的这些一点点呢，并不是发毛。那是什么来的？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这样呢？看回那个图片，那个雪糕本身是密封式包装，要撕开一层薄薄的膜才可以吃到里面的，照计应该保质期都 OK 的，没理由会黑色一点点、啊。最后事主终于都发现了，其实那些黑色的一点点就是云尼拉纸来的。因为原来有很多不同的雪糕生产商都会用云尼拉纸来到打开做雪糕，用真正的云尼拉香味去制作。但是因为它是要用机去爆开这些云尼拉的时候，就留下了这些黑色的一点点了。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些有黑色点点的雪糕才是真真正正的用云尼拉纸嘅做个雪糕，而唔系咧用云呢拿油嚟到沟嗰个味道出嚟。有时都几得意嘅，睇下个世界唔同嘅嘢，又可以学多啲嘢啦。黑色的一点点呢，不是一定是发毛，虽然大家有这个警觉性是非常之好的，不过今早听完我们晨光百科就知道了，其实这些黑色是云尼拉纸，如果下次你再见到白色的云尼拉雪糕，你心目中觉得应该是雪白的，但是最后你发现有黑色点点就不用怕，不需要抌了它。不过讲明先，这些不是每一种品种的云尼拉雪糕每一个品牌都一样的，如果你真的下一次见到的时候，记得自己一眼观察看清楚，最好找多一两个人帮你看看是不是真的发毛，你才好尝试吃。室外气温录得是19度，相对湿度 94%。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星期五嘅早上，我哋 KOL 系列啊，揾到咧就系行山界嘅达人喺度啦。咁啊，新年 Sir， 咁啊，新年 Sir 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浩，新年 Sir 啊，早晨。 喂，早晨，小白，又系我啊。 系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咁啊，梗系要揾你啦，因为我哋讲呢一个咧就系高筒鞋啊，咁啊。亦都有特別提到咧，就係一啲綁鞋帶嘅方式。我記得阿新年上個星期就提我哋嗰個鞋帶有陣時左搭右搭咗，你就翹咗就算啦。其實可以再兜多個圈，咁啊令到成隻鞋咧就穩陣好多嘅。咁啊， 好記性喎， 梗係啦， 個禮拜都仲記得喎。 呢個梗係要啦。咁同埋亦都有即係提到咧， 著物咧就要著厚少少。其實有啲專業嘅俾大家山係用嘅物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嗰一啲嘅。喂，不過講話難講，未入今日正題之前咧，話說咁我都有參加嗰啲長途嘅山係比賽噶嘛，嗰啲100公里嗰啲咧。咁我嗰陣時有個方法咧，又問一問你意見啊。我就係因為啲物咧。其实行到只脚咧，其实都真系会攰啦。咁所以物嗰个好嗰、那个作用好大。我用埋一个脚趾物添，因为脚趾同脚趾之间嗰个摩擦咧，我又觉得搽嗰啲咩花士领啊，即系搽太多啦。我就直头咧有一次，我就直头全条咧，我系换去到唔同段数嘅时候咧，就换唔同嘅脚趾物，咁啊减低佢嗰个脚趾同脚趾之间摩擦。喂，真系冇生水泡、啊， 你真系聪明啦， 系嘛？ 呢、這个真系好好噶。是啊，非常之好的方法。 是啊，哇。 是你专业啦，你没得输啦。 哎，开始掹车边啦。哎，有人赞我专业就好啦。 真的喎、啊。因为好多人呢，我哋以前嗰辈师傅就会教我哋着两对物嘅。 嗯。 里面一对呢就叫薄物。外面一对就厚物。咁样薄物呢就用嚟减低个摩擦力嘅。咁但係我就会发觉呢都会起水泡喎。 嗯。 咁后期俾我哋搵啲脚趾物。 嗯。 咦 ,ok 喎，咁腳趾物之後真係好好。不過呢個呢你就要小心啲啦。你著腳趾物加埋對厚物之後呢，你對鞋相對要大返少少喎。 嗯，係呀係呀。 咁所以我哋去買鞋嘅時候就要按返你平時會著物嗰個方式攞、定去啲鋪頭度試。 嗯。 咁、我成日都講過話點解去鋪頭試鞋呀，最好唔好上晝去呢。 嗯。哦，上晝係因為你隻腳呢仲係偏細嘅。因為你未行路隻腳就未發大，係咪咁樣呢？ 其实因为上昼铺头未开啊， 切！ 哎呀，讲乜笑嘛？ 系、哎、新李 Sir 真系 ，OK 都系嘅。会涨几多咧？涨翻半支一个码， 半支一个码， 唔好就太多。 系 啦， 系。 同埋最紧要，头先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啦，欧洲款、美洲款同亚洲款 啊，系亚洲款我哋未讲，我上个礼拜都唔记得咗。 哦，其实咧，又因为我哋拣鞋嘅时候咧。亞洲譬如有啲係日本嘅品牌啦，韓國嘅品牌啦，咁佢哋啲腳咧就同我哋香港人比較似啲。 嗯， 原來我哋亞洲人咧就係、是、個尾即無名嘅字啊，即係尾字隔離嗰只咧 係 偏長少少嘅。 有啲咁嘅事？ 係啦，咁啊啲數據咧都係我以前即係開鋪頭嘅時候咧，嗰啲供應商啦、啲廠商啦，俾啲數據啲資料去睇嘅。 嗯， 以前比較好嘅啲大品牌咧，佢會過嚟香港。 嗯。 就俾啲訓練我哋嘅、但而家就因為科技先進啦、就唔需要過嚟啦、就透過網上去俾啲片你睇就算噶啦。咁但係現場咧好多嘢問到噶嘛，咁啲小技巧就係咁樣傳翻嚟嘅。 哦， 佢好噶，佢哋原來歐洲人嘅嗰、那個腳趾節咧就短啲啲嘅。 嗯， 咁所以點話冇咁夾腳咧，就係咁解，冇咁頂到鞋頭。 嗯嗯。 咁但係頭先我講過唔係應該上一次啦，上一次我有講過咧，高筒我仍然都著緊嘅。好似硬嘢制喎，原來好多廠呢都知道佢會出咗啲款呢真係貨叫休閒遠足喇，即係行長距離嘅個鞋底偏遠返嘅。 係。 但有高筒嚟㗎喎，咁即係已經就好多個市場喎、大家鍾意著偏遠少少嘅，佢中間呢一著落去就好似波鞋款咁嘅。 係喎，咁如果你話 個底又硬嘅。 咁如果你話行山鞋嚟講啦，有兩派嘅，一派就話個底越硬越好，一派就話個底越遠越好。我兩個方向我都聽過喎。 是没错，咁你问我呢，我就中间最好、因为有啲嘢就物极必反，太硬嘅你香港行唔到嘅，因为多数石屎路啊、水塘旁边呢好辛苦嘅，咁点解要硬底存在呢？变喺我哋装冰爪啦，喺雪地嘅时候用嘅，咁、你话太淋呢就真係似波鞋咁，我又觉得太淋呢你喺啲叫间路啊碎石路上面行呢硬脚，即系情人节攞咗对白饭鱼走去行嗰啲叫做石春嗰啲按摩脚底嗰啲足部脚咧，咁你就发觉哇唔掂。如果你对鞋喺嗰啲地方度行上去，咦 OK 喎、 啊， 咁嗰对鞋就啱你行一啲比较崎岖嘅山路， 嗯， 较硬嘅底可以前面踢到啲泥，踢到嗰啲石边都唔会痛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嗱、 啊， 跑鞋同埋行山鞋，无论低筒中筒都系。你望前面个鞋头咧，通常行山鞋咧会多咗阵保护胶喺度嘅。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即系以前啦，咁啊谂住喺屋企附近有啲好短嗰啲山路啦，咁啊行过就、本身都冇谂住行山，不过心引起见嗰条路咧都系15至20分钟啊行完啦，咁啊着住对波鞋，咁啊唔系行咯咁样， 哇，一个唔觉意行嗰啲路咧，佢已经本身线咧我都特别小心噶啦，但系一踢踢到啲石级啊、石头啊。哇！我啲腳趾啊痛到咧，即係逼眼水啊！嗰、那個位 會冇錯啊，咁因為當然啦，跑鞋咧，佢鞋頭除冇保護之外，就通風度高啲嘅。 係 咁，一般行山鞋咧，個物料啦，通常會用啲尼龍皮啦，或者、即係用尼龍布面啦，或者用人造皮啦。真皮就而家好似越嚟越貴，同埋少咗，都比較重啲添。 係 咁、那個好處就係佢挺身啲，冇咁容易俾樹枝刮到啦，俾石頭撞到只腳。是有保護作用的。咁、你話、我玩長距離啊，因為近年咧有啲新款興起，個鞋底好似鬆高咁厚嘅，踩落去咧好舒服，好吸震嘅。咁嗰啲係俾人哋長距離行嘅，可能行幾個月嗰啲咧，佢就會著呢啲鞋啦。 哦， 咁都係比較偏低筒啲嘅。咁其實咧高筒同低筒咧，好視乎你個人喜好。如果我會孭重背囊行長距離咧，我就一定會揀高筒。如果我條路係會崎嶇啲咧，我會選擇高筒。啊、如果加落勁啊，自然加落勁啊，輕輕鬆鬆咧，或者孭個細背囊仔水同食物，咁我哋就未必會著高筒啦，可能低筒都得。 即係 咁當然啦，就睇下邊個贊同商贊助我著乜咪著乜咯，冇得揀噶嘛。 係啦，咁如果你話係普普通通一家人又冇贊助商嘅時候，咁你知道一家人大家即係。都是合家歡路線啦，合家歡路線其實即係低筒，其實個鞋底舒舒服服嘅都 OK 嘅，因為你話一家人合家歡行嘅，佢哋又唔會跑，又唔會剩，簡單其實都冇乜所謂，但係都唔好就波鞋上場啦。 睇你行邊度。 嗯。 啊，呢、這個就因為好多時候咧，初哥新入門咧，未必就買咁多噶嘛。 嚇、 啊。先試咗先，行啲即係休閒啲嘅。 嚇、啊。 咁到我哋真係試鞋底嘅時候咧，呢點樣知佢絕唔絕咧？呢個成日都有人會問我哋嘅。 嗯。 咁咧就。你首先可以將對鞋底反轉佢、你望到個鞋底的時候咧，已經有好多坑紋嘅。 係啊， 而每一個夾出嚟嗰啲叫做粒滴滴嗰啲咧，你成日用手指推一推佢。如果用手輕輕都推得喐嘅話，太腍啦，咁就會絕地，但係就好容易蝕，成件事擦指甲一樣。你用手推落去，要俾啲力先至喐得到佢嘅，咁嗰啲膠咧就會比較。硬淨啲襟著啲。 哦，我見咧鞋底咧嗰啲坑紋都有兩款、有啲一個鞋底嗰度咧就係、突出嚟嘅，即係好似有個箭嘴、箭嘴、箭嘴、箭嘴咁樣嘅。 嗯， 指向同一個方向或者後半腳指向另一個方向，咁啊箭嘴突出嚟，咁呢款係其中一款啦。另一款咧就係佢唔係有嘢突出嚟，反而佢嗰啲坑入邊咧，喺個膠底入邊咧，佢有好多坑紋係凹入去。是造成咗，譬如河流咁样，好多条河川咁样不断贯穿晒成个鞋底咁样。咁我觉得咧系有两款突出嚟，同埋用坑纹去到做呢个爪地。其实两款有冇话边款会真系会好啲嘅咧？ 哦，我就通常都会系拣一啲比较突出嚟多啲嘅、 嗯， 因为突出嚟咧佢坑纹咧就变咗得一个单向啊。而突出嚟嘅咧佢好多方向，同埋嗰个突出嚟嗰粒胶可以唔同嘅形状。 啊 即係如果你認真去揀咧，有啲好出名嘅品牌，佢淨係出鞋底嘅啫、 啊， 過千款鞋底， 哇！ 佢用唔同嘅地方啦、地向啦、會幫你特別設計翻呢個鞋底。 鞋底都出 到千款，唔同嘅形狀。啊，係啊，佢即係街品買唔到嘅，佢純粹係俾一啲廠啦。 啊， 譬如我出咗行山鞋啦，就想買佢個品牌嘅鞋底再黐落去。咁、所以我哋買鞋嘅時候咧，大家會即係別中意睇品牌咧。咁啊，對鞋通常有幾個嘅，佢本身個品牌啦。 嗯。 跟住咧就會有個防水薄膜料嗰只品牌啦， 嗯， 反轉個鞋底有個品牌啦，咁其實你會通常啲人咧就哇睇曬三樣嘢咧，咁就啊我中意買呢對啦，咁呢個我哋會買大品牌，因為信心嘅保證個質素啊質量會好嘅， 係， 咁但係近年咧都好多常發生會甩底啊， 嚇哇， 係啊，即係唔係話約咗你唔到嗰啲甩底喎，即係成對鞋就甩鬼咗甩底， 即係鞋識講嘢啊嘛，嗰啲叫做。 系啊，冇错。原因系乜嘢呢？系佢买咗对鞋之后冇着，摆咗好耐。 哦，老化啦啲胶都 系啦，冇错，同你啲女朋友一样。 系啦， 你就摆低唔理佢， 甩底咯。 系啦，要密住着噶。咁我哋最少一个星期着翻佢一日，等人嘅脚气咧有啲热力俾佢啦。因为人脚面温度都有26度噶。咁暖住对鞋，温一翻佢，热身住佢，喐佢。咁啲膠就黐翻好啲嘅、 哦 啊，真係好得意喎！你擺到唔理佢咧，佢會甩底嘅。 係咁啊， 甚至乎我啲高山鞋咧，就會碎膠添啊！ 哦，係啊，係啊，呢、這個我耐冇著嗰啲高筒鞋咧，我都有遇到呢個問題嘅。 我冇得整噶啦，嗰啲就所以記住唔好嘥，久唔久嚟著下佢。 嗯，明白明白。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啲鞋啊。咁啊，揀啱一對啱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唱歌唔容易嘅，时间体力缺一不可。 唱过好多情歌，但阿 Lin 今次在这首歌身上要花相对多的时间和体力，因为歌曲当中有很多负面情绪，演绎上需要没有抑压但有层次地宣泄出来。作曲填词阿怡良，编曲张德铭、贡多杰，监制张德铭、贡多杰、阿 Li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阿 Lin 我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上时间来到7:10，收听的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呢个时候呢，先同大家讲一讲射击练习通告啦。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咧，同样系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朝早咧，有一个新面孔啦，就知道偷别早晨。 早晨啊 ，Barbie， 我都好耐冇见你啊。 系啊，我都发觉系。 系啊，你都系新面孔啊。 哦，系咯，疫情期间真系咧，即系好难讲啊。有时咧，唔系净系我哋啦，即系好多人嘅翻工嘅安排都会好唔一样啦。 系啦，唯独是我哋交通咧，依然都系我同 Didi 啊。 好重要啊，你哋。 系，大家都重要啊，各个岗位。咁啊，先讲今朝嘅交通啦。咁啊，都系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啊。就都爆了两三日了，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跟住友爱村因为爆水管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多条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重复多次，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跟住友爱村的全线是需要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另外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啦，同埋路面嘅交通都系正常噶。咁今朝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咁就好啦。其实咧，最近咧都感受到，虽然我搭车翻嚟啦，就唔系驾驶啦，亦都好少会周围去。咁但系咧，真系好感觉到咧，路面上面少咗车啦。 系啊， 真系除咗疫情之外咧，我知道亦都系因为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可能系实施紧。 系啊，Barbie， 我真啲讲咗小白添。 唔系嘛，你望住我，你都嗌得出小白。 太关口啊，其实系啊，小白咁样。 系啦，系啊 ，Barbie， 今日咧就其实好多交通工具咧，例如譬如小巴啦，都系有啲嘅，即系疫情底下冇客啊，咁所以有啲好，即系有啲嘅安排或者有啲决定咧，就系作出咗啊。咁咧其中咧就系过去几个月啊，原来绿色嗰个专线小巴咧，大约有十条嘅路线，嗰个营运商咧就已经决定退场啊，即系佢哋唔做啦，绿色嗰啲嘅专营小巴，因为咧佢哋发现就系冇客啦，完全，咁咧就佢哋当中咧有两条被放弃嘅咧，就系位于边境地区嘅。咁就因为咧嗰度附近啊经济活动啊少咗啦，亦都冇人出街咁样。咁呢啲小巴公司咧，亦都讲啊，除咗边境之外咧，其实路线嗰十条当中咧，都遍及九龙同埋新界嘅。咁如果呢个情况咧继续恶化嘅话咧，之后会有更多小巴会系退出唔做啊。所以都系一个几唔好嘅消息啊。咁希望都系呢个行为或者呢个决定啦，就唔好继续啦。即系希望可以多啲小巴咧，司机可以继续喺度翻工去车翻各位乘客咯。 系啊。 系啊， 嗱，头先讲紧嘅就系一啲路线嘅成条唔见咗啦。咁、 啊、 但系咧，我最近亦都发现咧，其实各样嘢嘅交通工具嗰啲班次疏咗。咁、除咗嗱，我唔知道到底系有鸡先定有鸡蛋先啊。因为我发现咧、啊，有好多人咧系改变咗佢嘅生活习惯嘅。唔、知系咪真系尽量咧想避免喺一啲密闭嘅空间，即系譬如你小巴可能未必个会开窗啦、 啊。 或者如果你搭巴士直头开唔到窗啦咁。我发觉好多人咧选择咗行路。我認識好多朋友都是譬如本身其实都可以行到的，但是未必是很快、可能都要行20分钟至到30分钟咁上下的路程，他们都选择了行咯，而家不等咯， 半个钟都即是话长不长话短不短。 对啊，所以我就哇，你即要有这样的恒心，同埋你真的不赶时间、你要确保你熟悉那条路线，不要行了不知道去哪里这样。即是你见到地图你觉得是30分钟行到啫、但不代表你自己来行的时候是真的行到30分钟的嘛。 是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当做运动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 的。 其实现在疫情底下呢，你很多体育馆啊那些又没开、唯一即可能就是行路咯。 是啊， 如果不是都没有了，即是你做运动 了。 都好难做到运动啊！ 都系嘅，咁但系咧，我嗱初我就觉得吓、真系咁快去考虑改变个习惯，真系得唔得嘅咧？咁后屘我自己咧就经历过咧，最近我成日即系可能等一啲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嗰啲班次真系疏到咧，我谂我起码等咗三个字都冇一架车。我就明白點解啲人會選擇行啦，因為都差唔多到啦。如果我唔等嘅話， 哦係，不過三個字就已經未算最長噶啦， 係咪啊？ 係啊，有啲我即係三個字都仲算係一個正常嘅範圍啊。有啲咧真係我聽有啲同事講八個字啊、九個字先一班車， 哇！ 咁啊真係錯過咗咧。 你走咗一班車可以入去飲翻杯咖啡先出翻嚟， 係啦，或者等收工嘅同事咧，你見到嗰架車未到咧，索性唔走住啊，坐多陣先咯。 係啊，係啊。不過如果係有啲程式可以預計到架車嘅开出时间咧，咁就好预计啲嘅。如果唔系咧，就要好似我咁咯，即系次次都系等完之后先发觉，喂、哎，早知我行啦。 咁点解你唔用呢啲睇下几时有车咧？ 因为有啲路线真系冇噶，唔系净系巴士噶嘛。譬如我可能有时系搭小巴啊咁样咧，咁系真系冇办法啦，就即系只能够自己估咯。 系啦，不过而家部分小巴咧都有呢个嘅。按呢个服务嘅喎，你可以睇到几时候？ 系 啊，系 啊，可以试下啦。咁如果大家都有遇到我咁样嘅问题咧，都不妨可以试试啊，预测下啲时间。我 Toby 话斋，可以校啱个时间先出去，咁就唔使觉得自己等候嘅时间咧，好似唔知做咩咁样咯。 系啊，不过而家路路畅通，唔使太担心。 冇错冇错，咁啊继续啦，希望今日全日都路路畅通啦。 好啊， 唔该晒 Toby。 好， 天气方面咧，问下钟哥先。早晨，钟哥。 又系我啊 ，Barbie。 系啊，又系你啊。 今日而家嘅天气咧？四个字讲咗佢先， 嗯， 春雨绵绵啊， 哇，咁有诗意嘅， 好有诗意地啊，因为咧见到个天就灰啦，跟住咧有啲雨水打落嚟咧，真系有一份咧春天嘅情怀啊， 哦，你咁样讲，我谂起灰灰的天，空空的街， 哦，我哋谂起烟雨凄迷，伴我独行，即系咁样啊， 好明白明白， 咁而家咧就见到啊风就冇乜风嘅，好轻轻地一阵风嘅啫。咁但系雨咧就有真系有啲雨啦，咁但系呢一阵雨又未知去到好大、所以都系嗰样啦。咁样嘅情况底下，驾驶人士一定要路路小心，特别入弯嘅时候唔好俾咁大啖油啊吓。 嗯，钟哥你而家系喺室外定喺室内咧？ 我梗系喺室外啦 ，outdoor 啊 ，outdoor。 系啊，因为我好似听到啲少少嘅沙沙时时沙沙嗰啲声咧，唔知系风声定雨声咯，我就 系 话。 系啊，因为咧我识咁多个即系唔同嘅媒介里边咧、只系得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系讲天气嘅时候喺室内。 室内。 其他全部都喺室外嘅， 又系、 哦，系啊，因为我唔系高级科学主任啊嘛，所以我只可以喺室外里边同你讲啦。 嗯，都几好啊，好啦， 咁同埋，记住提长者们穿翻件衫，今日可能有少少冻嘅。 系，你睇咁都觉得冻系咪啊？而家 系 是因为有落雨嘛。 哦，同埋你好明显是即系加埋你嘅视觉咧，你就会觉得特别冷清噶嘛。 系啊系啊，唔好着凉啊，大家吓。 好啦，唔该钟哥。咁啊，睇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系多云嘅，而且咧系间中有骤雨。早晚咧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今日咧最高气温咧系约23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要睇埋啦，展望咧明日咧系温暖潮湿，而下周初咧系天气清凉，间中咧都系有雷雨。咁啊，睇嚟咧大家嗰把遮咧同埋嗰啲雨具咧就真系唔好离开自己个袋啦，因为最好咧就可以样样嘢都袋稳佢啦。咁啊，袋咗之后咧，咁你系可以确保咗咧完全冇问题啦吓。咁啊，室外气温录得咧系19度，相对湿度系94%。提一提你啦，今日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介乎3至4，咁啊即系低至到中水平啦。OK 啦，都可以出去好好咁样呼吸咗一啖新鲜嘅空气咧，令到你自己咧都可以精神爽利嘅。咁啊，另外咧都提埋你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好似钟哥话斋，大家记得着多件衫，唔好着凉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啊，佳哥。 喂，早晨各位。 嗱，佳哥，我哋今日又揾一个地方嚟讲，讲下咧港岛区。 又游去边啊？我哋 去北角啊。嗱，其实我自己咧，对于呢个港岛咧系非常之唔熟路嘅，好少出港岛。 系 大乡里咁啊，所以。 咁啊，北角呢个地方咧，嗱，讲真喎，喺香港嚟讲咧吓，北角呢个地方咧，其实唔系一个最早发展嘅地方嚟嘅。即系佢系较为后期咧，先至有今日咁多平地嘅啫。以前系一个山边嚟嘅啫嘛， 系 即系仅仅有条路嘅，即系大约系咁嘅啫嘛。咁啊，村都冇嘅。 嗯， 村喺边度咧？啲村要去到七姊妹，即系今日我七姊妹嗰边啊。 嗯， 啊嗰边先有啲所谓嘅好细嘅村落喺度咁样嘅啫。咁成个北角区咧，由炮台山一路打落去咧，其实真系岸边海边。 嗯， 咁啊有条路。咁後來咧就鏟咗個山，咁慢慢咧先至擴闊咗嗰條路咧，就出咗而家咁多平地出嚟咁樣。係。咁出咗平地之後咧，咁啊固然啦，咁啊初期咧就有啲咩咧，你估唔到嘅遊樂場。 嗯哼。 所以咧嗰度有個叫做明園嘅遊樂場啊。 係。 咁而家咪有條明園街嘅。 嗯哼。 嗱，嗰以前咧嗰個遊樂場嚟噶。 係。 咁咧就咁啊，即係香港早期嘅。就一啲所謂嘅有機動遊戲啊，有啲嘢食啊，咁啊地方啦咁樣啦，咁啊後來就而家就鏟曬啦。 嗯。 咁佢嗰度附近咧就起咗一間嗰間好出名嘅，而家石果僅存嘅舊式嘅戲院啦。啊，嗰間叫咩啊？皇都啊。 皇都戲院，嗯。 系啦，嗰间戏院啦，咁而家我前嗰排行过，佢咧就啱啱咧，佢后边嗰啲旧楼啊拆晒，就剩翻间戏院喺度， 系 剩翻间戏院喺度，我就唔知佢将来会有啲咩嘅变化啦咁样。好啦，咁北角嘅早期咧，除咗有游乐场咧，仲有一个咧，好出名嘅泳池嘅， 嗯， 哇，泳池啫，你谂谂唔到啊？点解咧？因为咧，今日而家北角区啦，咁啊包括埋。大約北括埋炮台山啦，咁啊呢個就向西嗰邊啦，咁再向東嗰邊咧係有頭先我講過咧，有條舊村，有個舊嘅地名叫七姊妹嘅。 嗯， 咁七姊妹咧其實是一個好出名嘅海灘嚟喎。 嗯哼， 係啊，海灘嚟噶。今日我哋睇啲舊嘅香港相咧，嗰度咧仍然有人留翻啲舊相咧，嗰度係一個好長嘅海灘， 係 仲有泳棚嘅。 嗯， 咁有泳會嘅。 嗯哼， 有啲泳会喺度咧，有搭啲泳棚，咁啲泳棚好多都系竹棚嚟嘅，即系新条竹桥出海嗰度，咁啊啲人喺度游落水游水咁啊方便啲咁样啦，咁样嘅，所以嗰阵时嘅七姊妹咧，啲人话七姊妹咧就去游水啦咁样嘅，咁几时嘅时候咧喺战前仍然系保留住泳滩咁嘅形象喺度嘅，系啦，咁但系后嚟过去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咁就慢慢就填海啦。咁填咗海之後咧，嗰度咧就有人投資，就起咗個咧好大好大嘅露天嘅泳池。 嗯， 咁啊叫做麗池。 係 麗池。咁啊英文咧其實叫 Rich 嘅啫，即係而家我哋有時亦叫麗絲啦。 嗯。 咁呢個咁嘅露天嘅泳池咧，固然有海灘啦，也有泳池啦，仲有室內泳池嘅。 嗯。 啊，仲有佢咧係一個咩咧？夜總會啊。 係。 咁而家就仲有咧，我有時咧，譬如去圖書館咧，都揾到一啲當年佢出嘅一啲舊嘅刊物。 嗯。 咁當然好罕有啦。咁啊，介紹呢、這個呢間咁嘅麗池咧，即係有咁幾咁華麗啊，幾咁現代化咁樣啦。咁當時候咧，搞呢一個麗池咧，嗰、那個背後啊，嗰、那個老闆咧、 嗯， 就叫做李財發。係。嗱，呢個李財發咧，原來咧係上海人嚟嘅。 嗯。 咁啊，有背景喎。 嗯哼。 咁佢啲江湖傳聞咧。跟住落到嚟香港咧，就搞咗咧，麗池咧，咁啊作為咧嘅掩飾，咁佢後嚟咧，佢係真係做一啲非法勾當咧，咁、 嗯、 就結果就俾人拉咗嘅。係啦，呢、這個麗池咧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咧，就最出名係咩咧？佢曾經搞過香港小姐選舉。 嗯， 嗱，其實香港小姐最早期咧就唔係喺電視台搞嘅， 喺、夜總會。 係啊，喺呢間夜總會搞嘅，咁嗰時好揾老襯嘅。咁點解咧？因為咧。就唔係啊！佢啲評判咧就好流嘅，其實靠咩咧？其實靠做馬嘅，邊個佳麗、那個後台夠勁，幫佢買飛買得多咧，佢就第一嘅考量。 嗯， 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就冇乜大家都認同嘅，即係總之邊個後台夠錢多，咁啊邊個就第一嘅啦咁樣咯。 嗯哼， 係啦。 几得意啊！呢啲故事咁啊，当然而家啦就完全唔同晒啦，变成咗即系一个四通八达嘅地方，而且有好多住宅都相当之劲啊！啲楼价 啊，系啊，后来麗池搞咗冇几年，即系搞咗都唔系好多好耐咧，就要就执啦。咁执笠之后咧，嗱，今日咧我就去翻嗰个位置咧，要揾翻个完整屋麗池嗰个位咧就难啲，但系嗰度咧仲有一栋大厦叫做麗池大厦， 嗯， 就用呢个旧名嚟做，就唔知系咪 exactly 嗰个位啦， 系。 系啦， 就照攞翻佢嗰个名咧，叫做都有翻少少标志性嘅嘢，话俾人听，曾经都存在过一样咁嘅嘢喺度嘅。 系啦，佢凭吊下咁样咯，系啦，冇错，有个咁嘅位。点解有间麗池咧？就因为当年真系有间麗池嘅总会喺度。 好啦，咁啊，今朝咧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倾过咯。唔该晒，佳哥，拜拜。 I'm not afraid to die. 信上记低，决定是爱的字句。如今再度错恋，感觉未盘或水，就不需说下去。热吻就干脆。 来自1935再次 Puppy Love。 今日是3月25日，星期五，农历2月23日，适宜祭祀、定盟、纳彩、周造、动土、祈福、沐浴、拆舍、起基、入宅、安香、造庙、谢土、除服、成服、入学、集艺、出行、上梁、掘井、解除伐木。 今日咁好咩？ 你唔想咩？今日嘅造屋、作灶、安葬、开市， 咁啱要做添， 轻轻松松做咯。今日都系世界窝夫松饼日， 我会多啲同朋友分享唔同嘅美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因应多宗阳性检测个案，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10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政府强烈提醒市民需要严格遵守强检要求，按时完成强制检测。政府已经在各区设立流动采样站，即使是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亦都需要接受有关的强检。政府今日会在近港铁南昌站的深水埗富昌村篮球场、青衣长康村康丰楼和康长楼对出的篮球场，以及近港铁第一城站的沙田牛皮沙家游乐场增设流动采样站。多个检测站都设置了派筹机，已经攞筹的市民可以在社区检测中心的网站查看实时筹号排队的状况。北约峰会会议重点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出席会议的美国总统拜登在会后见记者说，北约从未如此团结，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见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又说如果俄军在战事中使用化武，美国会作出回应，回应的性质取决于俄方所用化武的性质。拜登提到，美国宣布对超过400名个人和实体实施新制裁，当中包括300多名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的成员和国防企业。被问到北京有没有任何的行动或者是不作出行动的迹象，从而令他认为中国协助俄罗斯，拜登回应说自己最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已经清楚向对方说明协助俄罗斯的后果。他强调并非作出威胁，而北京明白中国在经济展望方面和西方的联系比和俄罗斯的联系更加紧密。北韓官方傳媒證實，星期四試射了新型洲際彈道導彈，領袖金正恩直接指導。今次是自2017年以來北韓首次進行的全面洲際彈道導彈試驗。報道說，根據飛行數據，今次試射的導彈比北韓以往任何一次試射飛得更高和更遠。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屯门乡事会路啦。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新墟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动作巨星李连杰，大人幕上嘅精彩角色，又点只得古装嘅黄飞鸿一个？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黄飞鸿九二之龙行天下，李连杰穿上时装拜会在洛杉矶宝芝林的师傅，沿途用真功夫打不平。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著名嘅音乐人 Kygo 同过好多人合作，今次揾嚟趣怪嘅摇摆乐队啊 DNCE 有呢一首 Dancing Feet。 Spin you around on the chandeliers, head over heels like tears for fears you love. No, I can't get enough. Those are my cool, but I'm staying alive. Dancing the rain just to kiss the night of your touch. Oh, it feels like a glove. Oh, it's don't leave drama.I just need one word to get to you. So tell me now, do you want it? Cause these dancing feet don't cry to the rhythm that cry for you. And every Saturday night that you ain't keep my tears blue. And these blinding lights, they shine so bright like we're on the moon. But I don't wanna dance another beat, no, unless it's with you. Dancing feet, feet, feet, feet, dancing feet, feet, feet, feet.好趣怪嘅一首新歌，呢个礼拜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嘅榜嘅边缘第十位啊 ！DNCE 再加埋 Kygo Dancing Fee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7:37，晨光第一线啊，讲下体育呢个环节，当然请好拍档小白一起讲下佢啦。小白早晨啊， 喂早晨啊，欧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啊，如果讲体育，我哋不如先讲下啲本地嗰啲先啦。 好啊。 本地方面咧，咁我哋見得到咧，就我哋香港嘅女飛魚啊，咁何詩蓓啦，咁其實嚟緊咧都會出席咧，就係國際嘅泳賽嘅。不過咧，咁見到前兩日咧，咁國際泳聯咧，咁亦都咧就係宣布啦，將會禁止俄羅斯同埋白俄羅斯兩個唔同地方嘅運動員咧，就參加今年六月舉行嘅2022年咁世界游泳錦標賽。啊，同時咧亦都褫奪咗咧，就係黑山嘅世界短池泳賽主辦權。咁所以原本嗰一場咧，即係六月嘅時候咧，何詩蓓咧就要 飛到去呢一個嘅俄羅斯一帶嘅，咁而家咧就唔使去到嗰度啦。至於去到幾時或者係到個比賽嘅位置會喺邊度咧，咁佢哋而家都開緊會嘅，咁一有消息咧，咁啊會即刻公布噶啦。咁、如果你話講完游水之後咧，都可以咧就講下壁球喎、壁球喺香港隊方面咧亦都會出賽啦。咁壁球雙打世界錦標賽喺四月咧就會喺呢一個嘅蘇格蘭舉行啊。咁前日亦都咧就係公布咗呢個出賽嘅名單啦。咁港隊將會派出咧就係六男四女出戰咧三項嘅雙打賽事嘅。咁當然啦，我哋繼續咧就要為港隊打氣。咁另外咧就係要睇埋咧就係足球個世界盃外圍賽方面 嘅。 係 啊，喂，琴日我都有睇，睇咗兩場波啊，因為喺屋企太無聊咧，夜晚黑先睇咗日本隊啦。一路咧都系闷战嘅，直至咧呢、這个三尖分啊，真系唔止咧三千分咁简单。佢咧保时再入到一球，咁当然啦，澳洲咧去到临尾尾段嘅时候咧，好似主场嚟噶嘛，踢下踢到作客咁样，都唔知搞乜鬼啊咁啊，真系难搞少少。 见到嗱、本身蓝野拓实咧都有啲空间可以俾佢射入嘅，不过我就觉得寻日啊蓝野拓实咧就睇到佢啲波咧就佢唔 OK 嘅，咁、但系佢好似缺乏咗少少运气啊， 系啊系啊， 入系啦入唔到波啦，咁啊最后三千分一换翻入嚟嘅时候咧，哎真系好嘢，即系入波， 系啊， 嗰啲两球咧咁搞到就系帮日本啊正胜澳洲啦，咁啊。澳洲就惨啦，澳洲咧就多好多场踢先至有机会咧，就睇下可唔可以踢到呢个世界杯。 附加赛咯，暂时咧榜首就系日本啦，即系同组第二位就系沙地阿拉伯啦，即系琴日就国足啦就和咗咧呢个沙地阿拉伯啦，咁啊南韩方面啊孙兴敏都先入波啦半场，咁啊又系搞掂咗对手啦，咁啊足球都好多嘢睇嘅，其实咧依家进行紧咧就系巴西对智利啊，咁而家可以睇都系世界杯外围赛嚟嘅，咁啊巴西当然有好多嘅好手啦。咁样一路成个朝头早咧，即系都可以俾大家少少 Happy Friday feel 啦。即 系 有啲朋友其实即系除咗 work from home， 更多就系你三四月呢啲时间咧，就最好爱嚟清假，因为咧你每一年咧，即系一个打工仔咧十几日嗰啲假噶嘛。咁你而家有十几日，其实都根本飞唔到去旅行啦。所以咧，我见咧路面啊，以至咧平时工作一啲嘅场所咧，其实再少多一啲人啦，因为你啲 annual leave 都要清噶嘛，佢唔会。俾你囤积嗰啲假期咁多日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依家翻工嘅人都少，可能朝头早你可以拣听下收音机或者喂睇下波咯，好耐冇睇巴西喎，咁样啊吓， 系啊，咁大家可以望一望啦，咁呢啲世界杯外围赛，咁其实啱啱都踢完冇几耐嘅啫，另外一场咧就系葡萄牙咁啊对呢个土耳其，咁啊点咧？葡萄牙赢咗3-1击败土耳其，咁啊都系。C 朗啊，有呢位大哥咧就担大旗啦，咁啊今次咧就做咗好多咧就系走位啊串联嘅工作，咁啊为队友咧就做咗好多嘅机会，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入波嘅咁样，咁所以咧都睇得到咧，咁啊 C 朗之前都话过噶啦，今场波咧都系要赢嘅，即系尽量咧以一个好嘅姿态咧就进入呢一个嘅世界杯。咁但系葡萄牙就赢咗，咁啊但系意大利咧， 哎呀，我唔开心啊！我都几中意意大利嘅，其实即系由细到大都， 由细到大我哋都有睇意大利波啊， 系啊系啊，但系出局啊，依家系咪啊？小白话佢 系啊，直头出局啊！佢俾呢个北马其顿咧死守，成日都话踢波咧最惨咪见到啲球队用咩方法咧，就系铁桶阵啊！ 系 有段时间咧，即系巴塞全盛时期嘅时候，可能大家都印象好深刻噶，就系嗰阵时巴塞咧都算系无敌嘅年代啦。咁、有好多球队啊对住佢嘅时候咧，嗰种嘅踢法都未揾到破解嘅时候咧，就大家好多时都会用铁桶阵。 系 即系你11个球员，其实基本上你就系摆一个前锋喺中圈嗰度、其他嗰啲咧都系喺后边禁区附近嘅位置咧。你咪射咯，你一射嘅时候，我个个铁桶喺晒度啦，你连射机会空间都冇，咁啊变咗好似即系呢一类型嘅防守战术咧，其实都几麻烦。因为你见到意大利咧，以前咧就80-90年代都系出名就防守 系死守啦，但系依家咧就踢翻多啲进攻足球啦，特别你睇意甲你就知啦，佢嗰、那个唔止两翼齐飞啊，即系直情咧系两个叫做咧后卫咧，佢哋依家都好扭得好射得噶嘛，特别系譬如你睇一啲意甲球队，譬如拿波里啊嗰啲咧，其实嗰种踢法咧，哇进取到咧同英超有得并驾齐驱啊，讲紧喺进攻模式嗰度啦，咁所以都以为可以攻得破啦，点不知啊真系咧就俾北马其顿咧守和咗，跟住令到咧意大利咧今年啊无缘晋身世界杯啦，系咪？ 系啊，意大利其实主场都狂攻呢个北马其顿噶啦，咁啊点知保时嘅时候咧就俾一脚远射绝杀， 咁啊输0-1，咁啊出埋局，咁啊真系惨啊！连续两届缺席世界杯嘅缺席呢个决赛周啊，咁啊系60年以嚟最差嘅纪录，咁我哋都唔想睇到嘅，就系即系。咁大名嘅國家隊係咪？ 係咁，所以即係嚟緊都可以睇下多啲世界盃嘅戰情啦。譬如依家進行緊呢個巴西對嗰場世界盃外圍賽，大家可以睇下啦。咁我轉個角度講下揸車啦 ，F1 就開始咗啦。咁啊有中國車手可以參與到，咁我都覺得歷史嘅一分都係重要嘅。咁當然你話喂 F1 嘅世界梗係睇實啊，呢個咸美頓啦，係啦，嗰啲究竟可唔可以刷新一個好嘅成績啊？同埋上年咧咁戲劇。剧性嘅一个冠军假让咗俾人哋，咁究竟今年会唔会攞翻咧？不过F1 方面咧，阿士顿马田车队入边咧都有啲车手确诊啦吓，咁啊，依家世界各地嘅体坛咧，其实面对紧嘅嘢咧就系、是、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即系你话状态系好重要嘅，但系你话喂配备重唔重要？重要嘅，赞助重唔重要？重要嘅，赛手或者车手本身重唔重要？都好重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点样令到咧呢个新冠肺炎咧拒诸喺自己身体之外，因为你一中咗咧，你又冇得玩啦，冇得玩咧，可能你争一两个站咧，你追唔到分啊嘛，咁你冇得玩，你中完之后你仲要有啲后遗症或者要 recover 翻咧，你唔系即刻就可以上翻架车嗰度即刻去开车。即刻去叫做落场比赛噶嘛，咁所以世界各地其实咧特别系呢啲选手啦或者球员啦运动员咧，其实咧最憎就系呢两个字，就系、是、新冠啦。佢一听到咧啊，好唔开心啊，咁样即系球员又冇得出场啊，咁希望即系疫情都进一步过去啦。不过有啲老板咧都不愁寂寞，讲紧咧就系车路士嘅班主啦，即系阿布拉莫域治啦，咁样阿布拉莫域啦，咁啊你睇到佢咧又嚟，又想过班主任，收购呢个土超嘅球队。你头先都讲啊，土耳其去收购土超嘅球队，哥兹塔比。睇嚟咧，做开老板嗰啲人咧，真系唔可以。 有冇 人啊？系啊，即系太中意买嘢，买开有条路啊。即系譬如，即系好似钟哥啊，中意玩具咁啊，啊买开有条路，买下咁样。小白中意打机，买下啲 game， 买开有条路咁样系嘛？咁啊，我中意饮饮食食啊，食开有条路，即系停唔到落嚟。即系就算经历乜嘢咧，阿布咧依然都系好中意过呢个班主。 继续都系中意做班主啊！呢个好嘢。 系啊。 NBA 有冇啲咩消息啊？ 有啊有啊 ，NBA 咧进入咗去最后直路啦，可以咁样讲，即系准备payoff 噶啦。咁不过咧今年咧 payoff 咧其实就面对一个附加赛，咁啊好多叫做球员咧，其实都话啊，即系好辛苦啊，或者调翻转头有另一啲上咗岸入咗 payoff 直入 payoff 嘅球队觉得好唔公平，我又要等佢哋咁样，咁类似呢啲嘅声音啊此起彼落啦。咁啊作为球迷又唔紧要嘅，睇多几场波嘅啫，都系 happy 噶。咁啊继续咧，听日喺呢个免费台嗰度有波睇嘅。不过要聚焦咧，今年咧一队球队就系费城76人啦。嗱，原先咧唔使咁聚焦，因为咧依家咧转会市场过去了咧，其实咧就James Harden 咧就过咗去同Joel Embiid 咧一齐搭档啊。咁呢个咧黄金搭档咧，就好多球评家咧都话今年咧呢个费城76人咧好大机会啊，可以咧勇闯到呢个总决赛咁样。嗱，总决赛 期待啊，呢啲都系 啦，因为今年咧其实有好几队波咧都几强势嘅。咁当然咧有另一啲就直情身受崛起啦，即系我之前都同你讲有一个灰熊嘅球员叫穆兰特啦，咁你一定要留意住，因为佢一定会成为 NBA 嘅明日之星嘅，因为佢嘅数据好好啦，佢领导能力好好啦，而且唔独食，仲要打出球星嘅味道啊！咁记住呢个名字啦。咁另外咧，呢个凤凰城太阳咧，亦都打出咧赛季咧最好最好嘅成绩啦，输波咧系输得超少嘅咁样，咁啊勇闯呢个季后赛，咁啊好多队强队咧都有机会入到去季后赛嗰度啦。不过又系啦，头先嗰几个字啦，就系、是疫情会唔会喺美国嗰度叫做死灰复燃咧，或者会唔会继续严重咧？嚴重，其實傳咗成隊球隊都有問題啊！其他球員都確診，其實你隊波唔係剩好多人嘅啫。你偶爾咧，我哋睇，譬如睇德甲啊，即係之前我印象之中，免恩斯咧都多一啲球員確診咧。其實成隊波咧 得咧註冊嘅球員可能廿幾個係正選啦，跟住要揾一啲非註冊嘅球員，即係平時冇喺個後備板凳嗰度出現嘅球員咧，去要可能臨時合約式，或者咧調翻轉頭就係咧要夾硬咁樣喺啲青年軍嗰度配備一啲球員上嚟踢住先咯。咁呢個都係因為疫情嘅緣故，有好多球隊或者管理階層咧，其實冇計啊。因为你想想成队波搞掂晒真係冇运行囉，係咪？ 同埋你波真係要踢嘅，有陣时你本身踢开中场嘅，叫你踢防中同后卫你都要顶住啦。 係啊，咁但係冇嘅，即係呢啲非常时期正所谓用非常方法啦。咁啊，今日体育环节讲住咁多先，唔该手拍档小白 ,thank you! The situation that we landed in, it was never not happening, even the moments that we didn't win.They all comprised a bigger picture that we didn't see, bringing me to you and you to me, putting together every little piece before our eyes. I could use a little less worry, I could use a little more patience. I know it's all about the journey, but you're my destination. My heart was always open, even when I didn't.They say you know it when you see it, that it's more than just a feeling, but you're giving it a much deeper meaning, which you redefined. Every long day working, every single heartache hurting, another year, another lesson learning. I've realized I shouldn't be in such a hurry, 'cause nothing's ever wasted.I know it's all about the journey, but you're my destination. My heart was always open, even when I didn't know it, even when I didn't know who. 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 Since I heard the word love, I have always been in search of one to hold on to. 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From the hopes of my childhood and everything I ever wrote on the wildwood, you've been showing up in every tune,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I always try to keep a visual, even when you're teasing my peripheral. I won't stop because I found you, and I won't stop now. My heart was always open, evenJason Mraz 嘅作品 Always Looking For You， 我都喺度寻找紧你，钟哥。 点啊？ 因为咧，揾个啱煲剧嘅人咧， 世间难求啊， 都唔系嘅，好多人都中意睇嘅。 翻到嚟晨光咧，好、想同你倾剧噶， 好多人中意睇嘅， 互相导引啊。 不过你讲开睇剧呢一样嘢，或者睇电视呢一样嘢咧，年代真系唔同咗嘅。以前就系、是比较单向啲啊嘛，所以所有嘅资讯咧，你好容易会了解到或者知道啊，有啲乜嘢剧将会做嘅，或者你喂、个个都话诶嗰度好睇，或者报章以前就系得报章嘅啫，报章 杂志啦， 杂志报章杂志话好睇，咁你咪睇咯。咁但系而家咧太多渠道，太多渠道，你可以得到一啲资讯，譬如你上网。你可以听好多人喺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咧、就话我做一啲观后感，即、刻做嘅喎， 系啊系啊， 我话俾你听呢套戏好 快， 好 快得好紧要， 好多人惊嘅， 系啊。 咁当然咧，我个人觉得咧、你嗰啲听完就算啦， 系， 因为大部分嘅观剧咧或者观影评咧 解读啦，或者叫系， 都系剧透嚟嘅啫， 系、啊。 佢讲完个戏咧就当系影评啊，嗰啲唔使嚟。 有阵时我都有少少拗头、有我都有睇过呢啲叫解说啦，或者乜乜解读啦咁样啦。啊，佢都将好多片段剪翻落去嘅、哦，咁但系嗰啲片段佢又可以过到 YouTube、哦。其实你有阵时个审查都好紧噶嘛，即系譬如嗱，我而家同阿钟哥拍条片，用。嗰條叫做音樂咧，就冇 copyright 嘅，佢會即刻叫你下架噶嘛，唔俾你 upload。哦，我喺度諗嗰啲，其實嗰啲影像咧，其實都係屬於某某某劇集、某某某電影噶嘛。哦，佢又好可以好肆意咁樣剪豬腸粉咁樣剪曬落去。 留意一下先，通常有幾種嘅呢一啲所謂嘅你話剪豬腸粉式有幾種嘅，一種咧就係、是。佢純粹只係攞喺嗰個 trailer， 即係預告片嘅片段不斷重複用嘅啫。 係係， 嗰啲即係話已經係發布咗㗎啦，第一類啦。 哦，即係就可以㗎啦，即係或者冇咁大門檻啦。 我講埋最後嗰樣你就明白。第二樣咧就係、是、你有冇留意咧？佢可能專登將嗰個畫面縮細咗佢。 哦，係啊。 或者拉大咗佢、 哦， 甚至乎反轉佢。 係係。 咁佢何謂審查？佢唔會用個人眼去睇， 應該用 AI 嘅。 係啦，全球咁多，佢好難睇曬噶嘛。呢個第二個方法啦。第三個就係博大霧咯。 哦， 博你唔覺， 跟住真係唔覺，真係過得到啊！ 真係唔覺。咁我想話咧，而家咧即係，譬如就算嗰個戲你上咗，你知道喂睇咁、樣，你未必一定係當下睇噶啦。 哦， 大部分咧就係之後睇翻。係 啊，係啊。 所以而家咧，無論係香港又好，甚至乎世界各地咧，都衍生咗另外一個數字。以前就係話。嗰、那個點擊率， 唔係 唔係，以前嗰個就係叫做收視率啊嘛， 收視率 係，而家就要講嘅係點擊率 啦。 咁、究竟做嘅時候幾多點已經冇人再理， 哦、 最緊要係之後幾多人睇。 点解我讲呢一个咧？因为话说，我礼拜一见到钟哥啦，咁、我就话：喂，钟哥，我真系好背啊！睇翻呢个短剧开始了啊，咁样、即系菅田将晖同埋呢个有川架纯咁样啦。跟住钟哥啊，牵引咗我去睇啦。跟住咧，你啊，你又再抛咗另一套， 系啦，就 系、 是、呢、 物说是推理， 物说是推理或者物言推理啦。 系啊，跟住咧，我又系咁追翻、啊。跟住我就觉得啊，其实呢啲都俾日本方面滞后啦，特别系呢个叫做头先讲。有川架纯嗰套，其实上一季度噶啦嘛， 唔系上两季啦， 上两季添， 即系两定三季噶啦。 我觉得咧，自己好似食饭咁样啊，即系依家睇剧嘅习惯咧就系、是、啊，前排咧，譬如咩《丧尸学园》啊，或者其他睇嗰啲鱿鱼游戏啊，睇到好多咧南韩方面嘅作品啊，腻咗，即系依家咧再听到韩文咧，我有啲抗拒。要食翻啲日本嘢，食翻啲寿司，要睇翻啲日本嘢。 我就比较简单，我纯粹系睇嗰套戏好唔好睇， 系嘛？意气论气。 系啊，譬如我最近睇紧有啲，正话你都讲嗰个地方，土耳其。我最近睇紧、一啲土耳其嘅剧集。 真系噶，土耳其嘅剧集，唔够你玩我大哥。 喺啲串流平台你可以揾到啊嘛。 土耳其嘅剧集， 尝试一下睇下唔同地方究竟佢哋拍紧啲乜嘢。咁、你个视界你先至可以再阔啲。哦，原来人哋嗰个节奏系咁样噶。喜好是呢一类型喎， 咁请问梁永先生，土耳其你睇嘅系咩作品咧？咁我都可以跟下你脚影啊嘛。如果真系 普通嘅侦探片， 哦，侦探片 都系侦探、侦探类型嘅， 系系 咁可能摆得上串流平台，想国际化，其实呢一类咧偏向于容易其他人会接受到嘅， 系系 系，即系会系， 因为可能都系某啲凶杀案，跟住就有个侦探出嚟缉凶咁样。不 过我嚟紧都会揾一啲可能唔同类型，可能系家庭小品啊，即系都会睇多啲。 都系土耳其啊，系嘛？ 未必啊，咁可能睇下唔同，再有好多地方都有拍紧剧，唔系净系亚洲区或者。 不过依家咧真系好多嘢睇，譬如你串流平台已经有几个啦，咁样。我近排咧有身边人咧就申请咗个电话，咁个 friend 咧就送呢个生果 TV 啊。 哦 咁呢个就另外一样嘢嚟噶咯，又系我同 第三个咯， 系啦，我同你平时睇嗰边 N 字头串流平台啦，跟住另外 D 字头 D 字头嗰个啦，跟住依家多埋 A 字头呢一个咧，咁我就哇觉得嗰个世界又再外国啲，譬如 仲有一个未登陆香港嘅， H 字头嗰 个都未登陆香港。 哇，到时真系四大天王喎、 啊！系啊，你仲未计香港自己本身嘅电视台咧？ 系啊系啊， 或者香港有一啲嘅唔同嘅收费频道咧？ 系啊， 即系你加埋你真系睇唔晒。 睇唔晒咁，譬如礼拜六日我又想睇场波，咁嗰度都两个半钟啦。 系噶， 跟住你又分配时间，我想追埋呢个密雪氏推理，临尾嗰几集，跟住又要追啦，系咪先？ 点解讲到话密雪氏推理呢套戏咧？咁当然呢套跟到贴啦，因为香港 有电视台播紧 啦，跟到贴啦。咁就呢一个喺日本有一个现象几有趣，就系呢一套剧。 哦， 佢喺收視率嗰方面叫做 OK， 係 即係你即係日本叫做過咗雙位數啊，十零點啊，即係十點或者十一二點嘅收視率已經好勁㗎啦嘛，佢就係啱啱過咗十點， 哦、 即係十一咁上下啦， 係 好啦，平均嚟講啊，好啦，咁但係咁點解會呢套係有啲咩好中意講咧？原來佢係點擊率最快過到三千萬嘅電影，嘅電視劇， 電視劇 係啊，咁所以而家睇緊嘅究竟你係睇緊佢我哋常規睇嘅當下睇電視嘅嗰個收視率咧，定還是你睇佢之後嗰個點擊率咧？如果你睇當下咧，佢唔係話好多人睇嘅，但係佢之後咧 係 全部人睇過咁滯喎。 係啊，我覺得好睇啊，因為佢第一集已經 wow 到我啊，原來嗰個搭檔咧，即係嗰個口大少少嗰個叔叔咧、其實之前有一套轉換鬼魂嗰個宰相咧，已經同菅田將輝合作過 啊，即係文王啊嘛，係咪？ 係啊係啊，嗰部其實嗰部誇張得嚟咧，我自己好中意睇 㗎。 跟住即係講阿仔同個老豆點樣可以交換身份？喂，老豆面對緊嘅 problem， 個仔解唔解決得到咧？阿仔面對緊嘅 problem， 老豆解唔解決得到？哇，我覺得嗰、那個劇本寫得好好啦，跟住我一開呢個劇集嘅時候，阿鐘哥推介完咗我睇翻啦，跟住我覺得哇正啊，因為我成日都噏唔到嗰個好大口嗰個阿叔個名咧，咁、變咗原來你一早講咧，你話嗰個叔叔有份做咧，咁我已經係會情投其中咁樣咯。 不過亦都睇到一個現象咧，就係其實唔係淨係日本，唔係淨係香港，其實係世界各地都係已經慣常咧。我在我自己的时间表里面看剧的了。 咁啊礼拜六日呢留在家抗疫咁啊煲下剧呢都是开心事嚟嘅。 寻求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欧洲药品管理局建议在欧洲面临新冠病例增加和成人疫苗接种率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使用阿斯利康药厂的抗体药物预防新冠感染。管理局说这种药物应该用于未接触过新冠病毒的成人和12岁以上的青少年。报道话，疫苗可以令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抗感染细胞，而阿斯利康的抗体药物就含有在实验室制造的抗体，可以在人体内逗留几个月，一旦接触到病毒就能够加以压制。报道又话，阿斯利康的抗体药物可以用于因免疫系统太弱而无法对疫苗产生反应的人，防止他们受到感染，协助减轻疫情为医疗系统带来的负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系1.2226，瑞士法郎0.93，加元1.253，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5点，升14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58.21美元，卖出1958.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为广东西部带嚟雷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ee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泥围啦。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风力楼后少少嘅呈祥道，都系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清丽苑。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咁即系话呢个时间啦，龙呈祥道去观塘啊，分别咧都有两段龙尾嘅。咁一段就系近住狮隧口排到风力楼啦，一段就系近住蝴蝶谷道车龙排到去清丽苑。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中过海仲系正常啦，咁而红隧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受较早前屯门乡事会路的爆水管影响，现在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部分行车线是全线仍然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现在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月明村明恩楼、屯门友爱村爱辉楼、屯门大兴村兴平楼、沙田广元村广棉楼、蓝田兴田村美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嗰日睇电视，见到有个未来神童话夏天咧，全球经济会崩溃啊！ 预言预言，预咗可能系谎言，唔好信咁多啊！ 大家姐唔好慌，唔好乱，香港银行体系咁稳健，仲有存保计划，点会咁易有事啊？ 如果你好担心自己嘅存款，就听实3月25号星期五下昼1点至3点 Made in Hong Kong 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就会知更多存款保障计划嘅细节同埋资讯噶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医管局嘅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预约23间指定诊所嘅服务。市民需要先下载 HA Go 呢个手机嘅应用程式啦。然後就完成註冊，這個功能在首階段只是適用於曾經在醫管局登記或者使用過醫療服務的人士。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愉快感覺來得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一分啊，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啊！咁啊 ，Happy Friday 呢句嘢咧，可能可以讲啦，因为咧，隔晚美股升得好好、啊，咁啊，唔计琴日港股回吐208点啦，诶、抌咗佢啦，琴日发生嘅嘢嚟噶啦，迎来好嘅一天，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今日咧，港股嘅情况同埋隔晚美股升嘅原因又何在咧？唔该晒你。 好。咁啊，几样嘢啦，先答上你啊，美股升嘅原因啦，其中就系、其实都好多个板块都升，不过晶片股做得非常之咁好。咁你话哎呀，咁我哋香港嘅投资者点可以即系捕捉到呢啲升势咧？其实都好简单嘅，今时今日即系都无分彼此，无分国界嘅，即系买美股都好简单，即系亦都可以买呢啲即系交易所买卖基金，亦都甚至乎可以追踪住好多只即系喺美国上市嘅晶片股啦。都一个翻翻转头咧，讲翻过去嗰即系一个。星期又或者过去嗰真系两个星期啦，即系除咗个风起云涌、完美风暴，但系又雨过天青嚟形容咧，咁我谂都几即系合适不过嘅，咁大家都会即系记忆犹新啊！我哋嘅港股咧喺上个星期咧恐慌性抛售去到18,300咧，但系亦都瞬间咧亦都系好快速咁反弹翻，通常都系咁噶啦，低位咧即系正常啲散户就低位咧就即系恐慌。跟住可能仲拋售添，咁但係升到嚟而家呢個水平咧，又躍躍欲試啦，又話覺得咧，即係點解冇貨喺手噶咯噃咁。咁不過我覺得咁樣啦，喺過去呢段時間真係都即係非戰之罪嘅。如果你話你真係即係成為咗一啲比較可能係即係嗰個技巧冇咁好嘅散户 ，OK 唔好怪自己。始終我都係安慰大家嗰句，投資嘅路咧係漫漫長嘅，你退咗休你都要搞嘅，所以咧唔緊要，總有一天會反敗為勝嘅嚇。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客觀講下幾樣嘢咧，我諗即係過去大家都知啦，即係影響住全球，特別係都講下香港嘅金融市場，都係嗰幾樣。好啦，即係由地緣政治，即係俄烏嘅局勢，即係戰爭嘅因素，到咧就係全球嘅呢個通貨膨脹壓力，亦都講緊全世界嘅唔同嘅央行咧，因應住呢個情況作出嘅應對，即係其實簡單啲講咧，即係加息啊，同埋收緊貨幣政策啦。咁仲有咧就係講緊國與國之間嘅博弈，咁譬如話中美嘅博弈。嗱，咁即係就咁，我哋頭先講嗰幾樣嘢咧，咁啊逐樣數俾大家聽咧，就係其實真係改善當中嘅。嗱，淨係中美嘅所謂博弈咧，咁已經有幾件事係發生咗啦。首先兩國領導人峰會啦，上個禮拜就已經係視像見咗啦，見完啦，咁都有啲好消息咁，譬如話當劉鶴嘅言論成為咗個市場嘅轉捩點啦，咁尋日亦都迎嚟喜訊，就係話，即係呢一個特朗普時代咧，要交嗰啲所謂嘅關稅，唔該入口啊，即係舉高雙手咁樣，即係要俾呢一個嘅關稅咁。咁而家咧有部分嘅商品咧，即係大概三分二到啦，咁就可以再延續咧呢一個關稅豁免。咁當然而家唔係即係好朋友嚇握握手咁，只不過佢豁免得嗰啲產品都係美國想要嘅，咁呢個都係好客觀嘅事實。咁但係點講都好，即係起碼有少少即係呢個關係咧，逼近得係改善當中。咁你話即係俄烏個戰爭呢個好無奈啦，生靈塗炭啦，但係喺而家呢一秒咧。亦都係大家都開始慢慢消化咗啦，就會覺得 OK， 即係對能源啊、對食品嘅價格影響係咁多噶啦。咁啊，甚至乎亦都再消化埋咧，就係呢一個鮑威爾嘅言論當中咧，講到話，喂，咁啊，真係下一次開會就咩噶啦喎，50个点子噶啦，你噶啦喎，即係唔係25个啦噃，咁又預埋啦，咁即係好多負面嘅因素就預咗。咁但係咧，亦都會覺得就係話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有部分嘅企業咧係明顯地復甦。咁美國個就業數據咧，即係都真係好好，因為每個禮拜四咧都有嗰啲所謂嘅新申領同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嗰啲數字噶嘛。嚇、冇乜人申領喎，點解啊？咁即係應該經濟幾好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就咁頭先數咗一大轉嗰啲嘢咧，即係喺完美風暴之後啦，咁啊真係有個雨過天青，甚至乎開始有少少陽光嗰種感覺，又未好普照，咁但係都起碼咧有翻啲陽光出嚟嗰種感覺，太陽出來了嗰只咁嘅情況咯，係啦。 嗯，咁都幾好啊，我唔要陽光，我要神光，神光 冇錯啦，係啦，最緊要就係神光係啦。 我要問一問 Dicky 你嘅一樣嘢。咁咧就呢個騰訊咧，咁啊之前就派咗業績啦，即係公布咗個業績啦。咁但係喂，大家都度估下都唔錯啦，叫做好過預期啲啦咁樣。咁但係咧，琴日個走勢就掉頭落翻嚟，點解咧？琴日佢收好似366啊，收市報366啊。咁點解佢又唔上，但反而掉翻轉頭要向下走咧？ 系，仲影响埋其他部分啲新经济股添。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喺美国嘅交易时段咧，其实一众嘅中概股咧都好翻啲，因为个美股真系做得好咧，咁中概股跌嗰啲咧都咬腰上翻啲，咁啊甚至乎跌少咗。咁啊，腾讯亦都唔系太曳啦，喺美国个时段。咁嗱，要解释呢样嘢咧，其实相当之简单，因为大家永远都会将阿里同埋腾讯两只股份咧拼埋嚟比嘅。咁其实咧，净系讲一样啊，钟哥就明啦。阿里咧之前咧即系。你唔好讲佢以前嗰啲咩蚂蚁啊嗰啲，唔好讲太远，讲啲新啲嘅。新啲嘅咧就话佢话回购股份，商要加码，加码几多啦？加码你清楚，加码咧真系劲过加码蛇战啊！加码都$100亿，加码都100亿，250亿。咁好啦，腾讯咁点咧？咁啊，即系当然啦，分析员啊，记者啊，即系喺佢嗰个即系话公布业绩之后，就即刻问佢：咁你哋又如何咧？咁佢哋就话啦，咁其实咧，我哋嗱，我尝试演绎嘅啫，佢冇咁轻佻嘅。嗱，咁我哋其实咧都正常，都系已经有派呢个股息噶。啱啱早排啫嘛，先派人京东嘅股份吓、啊，你哋唔系咁贪心系嘛？咁跟住咁样讲，咁即系冇啦，简单啲讲一句啦，不如好唔好啊？咁即系大家咧就会觉得，哎呀，有啲失望。即系当咧呢、這个阿里巴巴，即系巴咁，跟住真系。系咁回購，即係大家都係 loving it 噶嘛，係咪？咁但係你騰訊冇喎，咁淨係呢度已經撐咗少少。咁仲有始終真係智能手機嘅遊戲係，即係個業務係慢咗。不過海外嘅業務係做得好嘅，即係講緊呢一個係做得好嘅。咁同埋其他啲即係增值服務係慢咗，我都會覺得即係都叫做情有可原嘅。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將個股價嗰個嘅即係話跌勢咧歸咎於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诶，隔篱又买回购咁多，你又唔出手，咁即系可能都会同呢件事有啲关系。不过我都会觉得同埋嘅，即系嘅偏远咧，其实都可接受啦，即系唔算话即系跌得好多，又低位。喂，其实都跌到三字头、二字头边缘，爱与痛边缘，应该怎么挑选都弹翻都唔少嘅。咁啊， 都系 算系收货啦。如果喺我眼中就吓， 收货 OK， 系啊，收货就收货噶啦。 一个最低嘅时候咧，都见过即系二字头啊，297啊， 系啊，唔紧要嘅，疲极会太耐嘅，系啊，咁啊， 冇错咯。 即系近排睇下阿 Dicky 咧，都有啲披藏，哇，我啲 B 站咧一写完之后升十几20%，好劲抽啊。咁不过咧，今日咧就唔系讲 Bilibili 啊，你头先咁中意用。歌词咧，我就爱我别走啦，挨我啤酒，讲下啲啤酒股。喂，琴日咧华润啤酒又公布业绩啦，多赚1.2倍咧，股价俾人洗落去，最高情况咧跌接近7%，唔止佢跌，青岛啤都要跌埋一份。喂，系咪唔饮啤酒，大家健康同心抗疫啊 ？Dicky， 喂，真系惨啊！真系咧，人哋就。爱我啤酒，唔系佢就叫你爱我别走，唔好走啦咁样。但系咧，啲股民就鸡飞狗走咁。嗱，即系认真翻啲先。咁其实咧，讲紧点解会咁样咧？我觉得，有阵时股票真系好难搞嘅。嗱，佢一路都已经迎起啊，等佢好业绩噶啦。好啦，都几好啦，业绩。跟住咧就大家就挑骨头啦。咦，你好得嚟咧，又唔系真系好好嘅、哦。即系如果你好好，咁但系原来出到嚟咧，只系好啫。即係個概念最簡單就係咁，咁仲有咧就因為始終即係呢個都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內地嘅疫情突如其來有啲爆發啦，咁亦都因為即係所謂一啲即係隔離啊、各樣啊、封城啊，咁其實唔多唔少都會影響咗即係嗰個即係啤酒嘅消費嘅，咁即係簡單啲講，咁你啊啤啤佢啦，咁即係冇理由隔離緊嘅時間即係做樣咁嘅嘢啦，你都諗到啦。咁所以咧，即係疫情能否即係全面受控，或者再進一步受控咧，都會成為咗嗰個即係啤酒嘅消費嘅一個關鍵嘅即係原因啦。咁仲有咧，就始終呢個都係困擾住全世界㗎啦，就係話原材料嘅價格上升，即係無論係即係一啲生產嘅原材料啦，即係講緊譬如話你話由即係大麥啦，到一啲包裝嘅原材料，包括係鋁啊，甚至乎即係其他嘅一啲包裝紙啊，即係各樣咧。其實都係有個影響喺度，咁真係要靠佢哋可唔可以就將個成本係轉嫁啦。咁當然呢個品牌啦，同埋另外一個即係其實三大寡頭啦，喺香港上市噶啦。咁其實佢哋嗰個議價同定價能力都相當之高嘅，因為即係行業嚟講都係好所謂嘅 oligopoly， 即係一個近乎寡頭壟斷嘅地位嘅。咁但係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大家可能即係睇得過分地樂觀對於佢嘅業績，因為即係之前已經係好。 好開心喎、啊，喂嚟緊好掂喎、啊、咁。咁但係我會覺得咁，雖然話就話尋日個股價表現得好差，咁但係我都有信心就唔會跌穿早前嗰個低位嘅，即係話尋日嘅一跌咧，冇得補翻個裂口咧，都叫做反映咗，咁應該咧就會定翻啲啦。 嗯，咁睇嚟啤酒呢樣嘢咧，都要我同 Dicky 鍾哥咧，疫情之後啊，出嚟啤啤佢啊， 啤啤佢啊， 好啊， 先可以振興得到啊嚇。好啊，唔該曬我哋著名股評人啊，黃德基先生啊，係、 哎、 啊，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咯，好嘛？唔該你，嗯， 唔該 Dicky。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就不是我讲啊，欧讲今日叫埋 Kitty 先 ，Kitty 你还好嘛？近排 好 吓， 好好啊，有咩优惠啊？ 有咩优惠？讲下汉堡包啊，想问大家吓。因为呢近排呢一间美式嘅汉堡包铺呢开到去东涌咁样。咁、但调返转头呢就係喺个阅读延伸嗰度呢就搵咗呢十几间呢本地嘅汉堡包铺。本地即係香港嘅土炮汉堡包呢。嗱、我先问下咁多位拍档啊，你有冇陣时喺呢啲叫做本地嘅汉堡包铺，嗱你应该知道我大概讲緊啲边一类㗎啦。即係旺角啊太子其实都几多㗎。佢平时呢下午茶呢就会买啲炸鸡髀啊，炸薯条嗰啲薯条系波浪薯条啊，跟住咧个汉堡包咧入边有嚿免治牛扒，跟住系咁有少少番茄，但系啲茄汁系好多嘅咁样嗰、一种。你哋有冇食过咧呢啲啊 ？Kitty 有冇试过啊？ 有啊，有一间喺红磡嘅，以前我就成日都食嘅，即系特登去即系搭车去红磡食嘅，系啦、因为我嗰阵时好似系有啲同学仔咧喺嗰边翻大学啊，即系红磡嗰边咧，咁、佢就推介，咁佢推介完之后，我又觉得哦都几好食，其实咧好搞笑，你嗰啲馅同埋佢嗰个成分咧，同其实其他汉堡包都系一样啫嘛，就系、个面包跟住夹住啲肉。同埋有啲菜啊、番茄、有啲醬咁樣，但係唔知點解咧，嗰啲港式嘅漢堡包咧，你好似 feel 到佢好用心做咁樣嘅喎，即係食落去嘅時候咧，你覺得好有家嘅感覺啊咁樣，唔知係咪因為佢真係人手做多個機嘅部分啦，咁、所以譬如你覺得佢啲麵包咧都係特登烘到啱啱好嘅，連粒芝麻都香啲嘅咁咯。 嗱、仲話 O 講話咩我本地嘅漢堡包 土炮啲啦， 其實而家都分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我相信應該係 Kitty 講嗰啲就係嗰啲好似係茶餐廳 feel 裏邊賣俾你嗰啲漢堡包，係嗰啲係有兩種啊嘛，你唔係漢堡本地式嘅漢堡包同埋本地式嘅熱狗啊嘛， 係啦， 都係好。系土炮噶嘛， 土炮啲用啲肠仔都唔同嘅， 好土炮噶嘛。另一种咧，而家系多咗好多嘅，都系自己地方嘅汉堡包。不过咧，佢哋比我哋食开嘅汉堡包系丰富好多， 系啊， 真系专门店咁样嘅。咁当然咧就贵好多啦，当然就系咁啊。睇下你中意边一种啦。我个人嚟讲咧。我真係中意食翻茶餐廳嗰啲， 因為咧土炮嗰啲咧個造價真係平好多噶。嗱、有報章就揾咗咧，大概有幾間，即係譬如有啲喺深水埗啊，有啲喺紅磡啦、咁樣，即係講緊嗰啲漢堡包鋪，我都唔開名啦。我估你一定知道，大概30多蚊到一個咯。咁嗰啲漢堡包，咁你又可以任擠醬啊。咁任擠醬呢一樣嘢咧。对于一个 哇争好远 青春期嘅小学生嚟讲咧，其实系好重要啊！ 唔好话咩青春期，我呢啲更年期都过咗咧，我都要系任支酱先得噶。 我都系啊，所以咧去啲热狗铺咧都系噶。如果佢唔俾我任支酱咧，我麻麻地嘅。 系啊， 即系佢指定啊，我要好多嗰啲黄色芥辣咧。 系啊， 即系我细个妈咪曾经同我讲，我你食啲酱食啲汁定系食热狗啊？佢话梗系食啲汁啦。 系啊， 热狗梗系食酱。冇话食条肠噶嘛，系咪先咁样？即系咁样咯。咁不过有一两间咧，其实报章点解要报道咧，都未必挨得住啦。咁样可能嚟紧都会关门大吉咁样啦。咁所以。有陣時都係少少唏噓嘅，咁你呢個零兩個禮拜能夠幫襯就幫襯埋佢啦。 不過即刻問一問阿 Kitty 先啊，即係如果呢啲叫做 茶餐廳 feel 啊，即係自家式土炮式嘅漢堡包咧，我喺屋企自己整。方唔方便嘅咧？ 系啦，自己整 其實方便噶，所以我咪頭先話有家的感覺，就係、是、其實你喺屋企用心啲整咧，可能都整到差唔多嘅嘢出嚟咯。 嗯，因為佢嗰塊芝士咧，其實係平時朝頭早大家夾麵包嗰塊芝士嚟，即係有塊衣咧，要搣開嗰一隻 嚟㗎嘛。你哋食得矜貴啦，我食嗰啲邊有芝士㗎？係 咩？ 淨係兩即係個底面嗰塊包， 係 中間有塊牛肉加啲菜。好心嘅俾多塊番茄你嘅咋？ 係咩？你嗰啲 係啊， 即係土炮得好緊要啊！ 都話茶餐廳咯， 元祖啊，你直情土炮嘅元祖啊咁樣。咁有啲咧就依家疫情嘅緣故，咁、就專做外賣嘅，咁啊排隊都排得耐，咁、報章都有訪問嚇排隊啲市民咧話啊，即係佢都差唔多結業啦，咁啊要排下隊支持下。 嗯、 有啲就由細食到大啦，食咗20多年咁樣，咁啊、即係近排都見得多咗好多呢一類嘅食肆就捱唔住咯。 考下 Kitty 個數口先。如果我喺屋企自己整，几多钱咧？ 屋企自己整啊，我谂最主要其实系睇你中间个馅，即系嗰块扒嗰嚿肉，你系用咩肉嘅？ 梗系用 cheap 鸡嘢啦。 其实喂，我想讲咧，嗰啲所谓嘅 cheap 嘢咧， 都唔 cheap 噶，其实 扒咧都唔 cheap 噶。我有一招就系谂住自己喺屋企整嗰啲西式早餐，咁啊买嗰啲急冻汉堡扒啦，咁发现原来平极咧，你可能除翻开都成10元块左右噶、即系细细块嗰啲咧，10元8元咧你都走唔甩噶啦。有啲贵啲咧，10多元都有。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系中意嘅，就去出去支持一下啲小店啦。 系噶。 都真系要支持下，如果唔系，真系越执越多都搞唔掂啊！真系，因为我哋广播路附近都有间铺头嚟紧都会执笠啦嘛，嗰间都食咗好耐噶啦，系啊，有间食粥嘅 吓， 系啊，我都由隔篱台做到嚟呢个台，我都食咗10多年啦、都少少黯然， 鱼饭不得了啊！真 唔系，我中意食嗰颓饭，即系双蛋、 肠仔蛋啊嘛， 唔系餐肉，餐肉佢会煎窿边噶嘛，因为系啊， 系 啊，咁有机会大家又去帮衬下呢啲即系叫做临尾嘅小店啦。好啊，唔该晒 Kitty，thank you。 唔该。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25日系一年嘅第8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81日。1911年3月25日，美国纽约市历史上最大嘅工业灾难，导致146名服装工人被烧死或因被迫跳楼致死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发生，死者大多数是女性。当时管理人员为了防止一些工人趁换班的时候私自休息或者抽烟，将通向楼梯井和出口的门全部上锁，令到事发时多数女工未能及时逃生。这场火灾促成要求改善工厂安全标准立法，并且促进致力于为血汗工厂的工人争取更好及安全工作环境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发展。3月25号出生的朋友充满无穷的爆发力，为人活泼，生气勃勃，亦是天生的领导者，清楚自己能力所在，率直急躁。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改良工作环境的艰辛任务是不是你能力的所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每一个教训都要由宝贵的生命换取回来，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吸取不到教训？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因应多宗阳性检测个案，要求曾经在今个月11至24日曾经身处10个指明地方超过2小时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这些指明地点包括沙田月明村明恩楼、屯门友爱村爱辉楼和大兴村兴平楼、沙田广元村广棉楼、 蓝田兴田村美田楼、将军澳宝林村宝泰楼、黄大仙竹园北村象园楼、青衣长康村康丰楼、钻石山蒲岗村道八十号冯钻苑同埋深水埗富昌村富悦楼。政府已经喺各区设立流动采样站，即使系已经接种疫苗人士，亦都需要接受有关嘅强检。另外，政府今日会喺近港铁南昌站嘅深水埗富昌村村篮球场、青衣长康村康丰楼同康长楼对出篮球场，同埋近港铁第一城站嘅沙田牛皮沙村系牛皮沙街游乐场增设流动采样站。北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举行大约两个钟头峰会会议，会后发表元首与政府首脑联合声明，作出三个方面的决定。首先是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和无人机、防生化和防核武器装备，也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保证网络安全的技术的装备。第二是加强北约部队在波罗的海沿岸、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军事部署。另外，北约成员国同意增加军费，将令各国的军费开支达到或接近各自国内生产总值2%的标准。北约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安全局势，北约因此需要作出长期而持久的战略调整。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北约特别峰会涉华内容，强调坚决反对有关声明和言论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和猜忌，对中方施加胁迫和压力，北约应该反攻自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北约特别峰会声明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联合国宪章确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维持国际秩序，不支持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或者帮助俄国规避相关制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后重申有关的立场。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强调，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中方本住客观公正的态度，为劝和促谈、停火止战、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做出积极努力，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时间将会证明中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得出公正的结论。发言人指出，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联盟，北约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新冷战，此举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也都违背世界人民的愿望。北韩官方传媒证实，星期四试射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领袖金正恩直接指导。今次是自2017年以来北韩首次进行全面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报道说，根据飞行数据，今次试射的导弹比北韩以往任何一次试射飞得是更高和更远。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北韩昨日下午从平壤顺安机场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最高高度超过6200公里，飞行大约70分钟。日本防卫省就说，北韩是从高角度发射导弹之后落入青森县对开大约1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22.1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4，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5点，升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56美元，卖出1,96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翻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后少少嗰段嘅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上翻去呈祥道咧就比较挤塞。咁再讲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入口啦，就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风力楼。咁后少少嘅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上翻去呈祥道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虹桥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大约系三分钟。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虹桥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啦，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咁而家仍然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看看小白今天有什么资讯要我们留意一下先。 哦，今天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想提一提钟哥啊、欧啊和听众啊，因为呢如果大家呢喺呢个快速测试呈阳性嘅人士呢，咁真係要提一提大家呢要及早啊，如实呢就向呢个卫生署呢就係申报你哋嘅结果。因为呢都相当之重要啊，第一咁为咗我哋自己健康啦，咁同一时间呢亦都系为咗自己家人嘅健康㗎。咁呢啲呢我觉得就一定系要做到足㗎啦。咁如果你话喂我真系喺呢一个嘅测试嗰度呢，咁呈呢一个阳性结果，咁喺我呈报上面呢其实需要留意啲乜嘢呢，好简单嘅啫。第一要如实呢就係、是、講返你嗰個情況，因為呢可以俾政府更加呢就係、是、準確掌握到你哋嗰個嘅疫情啊。咁另外呢就係、是、可以話為一啲叫做高風險嘅患者提供及時嘅同埋一個適切嘅支援，呢樣嘢都緊要。即係唔小心有確診咗啦，你係想咩？即係想好返啦，係咪？咁病向嘅淺中醫。咁同埋呢就做好一個叫做個人感染同埋復康嘅正式記錄啦，咁可以包括呢就係、是、豁免一個呢就係、是、叫做疫苗通行證接種要求。咁呢啲呢其實對於大家日常生活嚟講呢，有冇話邊度去得邊度唔去得呀，或者同老闆傾返喂我係真係確診咗呀，各樣嘢呢都係要經返呢政府去到批核有一個證明俾大家嘅。咁大家呢就要留意住啦。咁如果你話喂，如果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咁應該係幾耐之內幾時之內呢就申報呢，應該喺24小時之內呢就申報嘅。咁可以打個電話㗎。咁如果唔能夠上網就打呢個電話啦。1836119。1836119。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可以上網方便啲嘅，咁你亦都可以上返有關嘅網站呢，就係、是、www.chp.gov.hk。咁上到上去嘅時候你就可以呢就係、是、申報返你嗰個嘅情況啦。記住一樣嘢一定要提大家。咁如果係虛報呢啲嘅情況嘅話呢，病情啊各樣嘢呢， 警方咧係會跟進呢啲懷疑虛報嘅個案嘅，咁啊亦都咧就係、是、會拉人嘅嚇。呢樣嘢真係唔可以講少啊，亦都唔可以攞嚟玩嘅，一定要坦白啊，咁啊最好啦。咁啊為己為人嚇。 好，麻煩小白講多次個電話號碼先。 好，個電話號碼咧就係18361191838361119嘅。 好，唔該曬， 唔該曬。 所謂酒精類的飲品開車前咪飲，這句說話提醒我們駕駛的時候千萬不要受到酒精影響。不是我說的，其實不少的地方對於酒精都是零容忍的，特別在瑞典，到底他們有多嚴格呢？想不想知道呢？八元號轉頭告訴你。 頭要有美快，飄移境界，不想醒覺，只想感覺被放大，憤怒瓦解，萬人莫拜，讚頌我的偉大。頭要有美快，非常境界，不想一世只想一秒被放大，看後鏡中便能愉快，你漸變小我強大，谁敢来踩踏？头要有美快，头要有美快，头要有美快，非常境界，不想一切只想一秒被放大，看后镜中便能愉快，你渐变小我强大，谁敢来踩踏？ 在瑞典的法律入面，对于酒精驾驶者绝对可以说是零容忍，只要血液酒精浓度高于 0.2% 就是属于酒后驾驶，不论是否造成车祸意外都要接受刑事的处罚以及就劳动服务。除了法律非常严格之外，瑞典酒精类饮品的管制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在瑞典一般的商店以及超级市场，最多只能够买到酒精 3.5% 的饮品，高于 3.5% 的话就要去到特定的国营酒类超级市场才能够买得到。基本上半夜三更你突然之间想买酒是可以说没可能的。在这么严格的规管底下，所以瑞典因为酒后驾驶的比例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那么低的。但是有时少不免都会一两次狂欢的。那怎么算好呢？有机会不妨去瑞典的酒吧和餐厅之外看一看，一定会发现几乎所有瑞典人在狂欢之后都会直接将车放在餐厅外面的停车场，乖乖地咁样搭翻一啲交通工具翻屋企，第二日瞓醒落咪翻餐厅嗰度攞翻架车揸翻屋企咯。 晨光警醒， 早晨啊，各位听众，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醒嘅环节啦。喺今个星期入边，我哋好高兴啦，除咗又再邀请到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扬总督察之外，佢今集咧仲会带埋同样啊都系嚟自交通总部嘅何泰贤督察一齐上嚟节目咧，就担任嘉宾主持。Jasper、David 两位早晨， 早啊，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系 Jasper， 大家好，我系 David。 相信大家无论出街又好，翻工收工又好，都一定會經常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所以今個星期我和 David 就會和各位了解一下公共服務車輛的安全，而這個也是我們交通總部今個月的道路安全主題來的。 Jasper， 一提起公共交通車輛的安全問題，相信我和市民第一時間就會想起上年年尾油麻地就發生了一宗很驚人的交通意外。 小白，你應該說的是在上年除夕當日，一架紅色小巴沿油麻地的寧波街右轉廣東道的時候，撞到一個由右至左過緊馬路的伯伯，並且將他捲咗入車底。但是當其時司機並沒有察覺到意外的發生，並且一直繼續行駛了十幾公里，去到青山公路深井段才發現撞到人。但是很不幸，那名伯伯已經當場證實死亡了。 這宗悲劇當然令到大家覺得很震驚，不過相信很多聽眾和我都是一樣，對這宗交通意外都有很多不同的疑問。為什麼小巴會撞到人而司機又留意不到的呢？ 這個正正是發生很多涉及行人交通意外的原因，而且其實是可以避免到的。原因就是盲點，其實很多車輛都有盲點的，只是視乎車輛的結構和大小而影響盲點的範圍。而一般來說，公共服務車輛的盲點範圍包括車頭防撞欄的位置和兩邊 A 柱的位置。如果行人身形比較矮小，又或者是小朋友站在接近車輛前面的位置的話，司機是比較難察覺行人的存在的。 咦 ，Jasper， 我聽到你講話 A 柱的位置，其實 A 柱是咩嚟講？ 嗱 ，A 柱的意思即是左前方和右前方連接車頂和車身的垂直連接柱。一般都是在倒後鏡的旁邊嘅。兩邊的 A 柱咧係會阻礙到司機觀察左前方和右前方的視線。尤其是如果架車是轉緊彎嘅話，盲點的範圍咧亦都係會不停咁改變。咁司機咧就比較難察覺到行人喺盲點嘅範圍出現，咁發生意外嘅機會咧，其實都會大大增加噶。好多時候公共服務車輛嘅司機咧，因為長時間都係揸住嗰架車啦，經常都會因為覺得自己好熟悉車輛嘅操控同埋行車嘅路線咧，而忽略咗車輛盲點本身呢個問題嘅。加上比較大型嘅公共服務車輛，例如小巴同埋旅遊巴士呢類型嘅車輛咧，盲點範圍都比較大，所以要特別小心啦。 嗯，咁有冇話車輛喺左轉定係右轉嘅時候，這個危險咧會更加高嘅咧？ 小白，其實咧，我哋交通總部咧就2021年全年涉及行人致命交通意外咧，就做咗個專題嘅研究分析顯示咧，有24名嘅行人咧喺車輛右轉嘅期間咧發生意外，比起有4名嘅行人喺車輛左轉期間發生意外咧。右轉發生意外的數目是比左轉高出了6倍的。換句話來說，司機很大可能是因為車輛右轉的時候盲點範圍的改變比較廣闊，所以更容易引致意外的發生。 哇，那這麼多位的司機大哥在轉彎的時候一定要特別小心了。另外我又想問一下，有時候有些公共服務的車輛司機很心急的，乘客都未坐定又或者都未落曬車就已經急急腳開埋車，咁樣其實會唔會觸犯法例嘅咧？ 小白，其實呢啲情況咧都幾常見噶。我舉個例子啊，之前喺土瓜灣潭公道咧附近就發生咗一宗類似嘅交通意外啦。一名男子啊上咗架紅色小巴，咁佢都未坐好啦，司機就開車咯，令到佢失平衡跌到不得止啊，仲一直碌到去車尾，撞開埋車尾嘅太平門而跌出車外受傷啊。而呢啲類似嘅情況咧，司機有可能觸犯咗交通嘅罪行咧，包括咧不小心駕駛，又或者係冇確保乘客安全，而最高嘅刑罰咧係罰款5000元同埋監禁6個月噶。其實如果司機只要俾多少少耐性，等多幾秒時間， 再透過倒後鏡又或者擰頭去睇清楚乘客係咪已經安全落車，又或者已經坐定定之後先至去開車咧，咁樣就可以大大減低發生意外嘅風險啦。 咁如果司機可以做到忍讓嘅話，乘客又可以顧及自己嘅安全上落車，好多嘅交通意外真係可以避免噶。啊，咁乘客方面又可以做啲咩保護自己嘅咧？ 其實咧，乘客都有一定嘅責任噶。如果乘搭公共小巴或者巴士嘅時候要中途落車，就應該預早撳車裏面嘅鐘啦，又或者及早揚聲通知司機，等司機有安全嘅時間停車啦。咁仲要記得等車輛停定咧，先好離開座位。除非車輛已經停定啦，而司機都打開咗車門，又或者知道你正準備落緊車啦。如果唔係咧，你都唔好踏出馬路啊！ 聽完兩位阿 Sir David 同 Jarvis 講之後咧，咁啊即係無論司機同埋乘客做到專注、忍讓、守法，就可以大大咁降低意外發生嘅機會噶啦。另外啊，關於安全帶咯，我相信好多市民都有一個疑問，就係乘客搭的士、小巴或者巴士嘅時候，使唔使佩戴安全帶嘅咧？ 嗱，小巴其實根據法定嘅要求咧，如果嗰架的士或者公共小巴已經裝設咗安全帶，無論前座定係後座嘅乘客咧，都必須佩戴好安全帶噶。嗱，雖然巴士乘客咧暫時未有相關嘅規定，但其實如果巴士座位有裝設安全帶的話，乘客都應該將安全帶扣好的。大家知不知道呢？其實如果兩架時速只是25公里的汽車迎頭相撞，產生的衝力是會高達時速50公里，相等於一個人由三樓墮地的衝力，是絕對不可以輕視的。而正確佩戴安全帶這個簡單的習慣，就已經可以將發生意外引致死亡又或者重傷的機會大大減低了。 哇 Jasper， 聽完你講之後呢，由三樓跌下來我聽到都害怕了，所以呢我自己相信同聽眾都是一樣，一坐車只要有安全帶都會好好地戴好它。我知道現在有關的法例規定小巴要安裝車速顯示器的，其實這一方面的問題可不可以跟我們聽眾又解釋一下呢？ 當然可以啦，小白。根據法例規定，每架公共小巴必須要獲授權的安裝人士裝配認可的車速限制器和速度顯示器。如果小巴的時速是超過80公里，車速顯示器就會發出聲響的。 如果小巴車速顯示器真的發出警告聲響，司機是否會觸犯和超速有關的法例的呢？ 小白，其實法例規定公共小巴在道路行駛最高的車速是每小時80公里。所以即使車速上限100公里的高速公路，小巴其實都只可以行80公里而已，而司機也不要無視車速顯示器的響號超速行駛，也千萬不要私自改裝車速顯示器，令到車速顯示的速度低於實際的車速，減低響號的音量，又或者令到它失靈等等。其實這樣做是有機會觸犯法例的，任何人不當使用顯示器又或者干擾顯示器令到它失靈的話都是違法的，最高可以被判罰款10,000元同埋監禁6个月嘅。 講開顯示器啊，我見過有啲的士司機咧，都會將好多部嘅智能電話、平板電腦等等嘅電子設備咧，就放喺踏盤嘅前面嘅，好似咧揸緊戰鬥機咁樣嘅。其實咁樣做會唔會觸犯法例㗎？ 小白，首先咧，司機將啲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嘅呢啲電子設備放在踏盤前面咧，係會嚴重咁樣將司機嘅專注力咧分散咗喺熒光幕或者是電子設備的聲響上面，而忽略了路面的變化，令到它察覺不到周圍的危險，萬一遇上突發的情況，司機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反應去處理，從而大大地增加發生意外的機會。其次，這些電子設備擺放的位置是會嚴重地阻礙司機的視線，令盲點的範圍是變得更大，這樣亦都會大大增加意外的風險。再者，大家再試想像一下，萬一真係發生交通意外，各式各樣嘅電子設備一定會飛脱出嚟，而首當其衝係會撞向司機嘅頭部，後果可想而知有幾咁危險啊！ 咁除咗 Jasper Sir 啱啱所講嘅危險之外啦，如果司機喺駕駛期間使用各種嘅電子設備，而未有留意路面嘅狀況，漠視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司機除咗有機會觸犯不小心駕駛嘅罪名，最高亦都可以被判罰款5,000元同監禁6个月之外咧，其實都會隨時觸犯危險駕駛的，最高可以被判罰款25,000元同埋監禁3年的。 揸緊公共服務車輛的司機就要記住了，車上有咁多乘客，性命都是在你哋手上邊，所以一定要做到時刻咧都係專注、忍讓同埋守法。 无论驾驶任何嘅车辆嘅时候咧，都应该无时无刻保持住高度嘅专注力，就唔好放咁多电子设备喺个踏盘前面啦。千祈唔好挂住望住个电话，令到自己专注力被分散啊！阿 Jasper Sir， 头先咧就讲开驾驶时嘅注意力啦，相信听众啊都会有收过网络上面一啲嘅疯传影片啊，关于司机咧就俾乘客骚扰。不知道这一方面的资讯你又有没有可以跟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呢？ 很多时候乘客因为上落车的问题又或者巴士到站的时间有偏差就会跟司机发生口角，有些市民也都在车长的旁边位置不停叫嚣和发难，有些市民还会举起手机拍片和不断以粗言秽语去指责这个车长的。其实这样做的做法是很不对的，只会令到车长在驾驶期间不能够专注，容易酿成交通意外。其实根据公共巴士服务规例和巴士公司的乘客须知，除了因为安全的理由之外，是不可以在行车的时间去跟车长倾谈的。任何人亦都不可以恐吓、谩骂或者以辱骂的形式去骚扰车长或者其他乘客，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3000元和监禁半年的。 讲起巴士的安全，相信大家都会想起2018年在大埔公路发生涉及19人丧命的交通意外。David Sir， 我知道当时你就是现场的案件主管，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有啊，小伯，其实这一宗悲剧是在我之前调查这么多宗交通意外里面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当日我去到意外现场，就见到整架双层巴士向左翻侧，并且严重损毁，有为数不少的乘客被困在巴士里面等待救援。路面的一边就临时摆放着死者的遗体，而另一边就有几十名的乘客坐在路边接受治疗，有些血流披面，有些呼天抢地哭成泪人，整个场景都很震撼和很悲哀的。不过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意外现场搜集和意外有关的证据。我和我的队员一路沿着巴士行驶过的路线，一路见到路上面又长又深的胎痕，和路边被撞到的交通标志，就评估到当时的车速，这样很自然就将整个意外在我脑海里面重组了一次。之后我再搜集了现场乘客提供的资料，初步了解到其实驾驶巴士的司机怀疑因为开车时间的问题和乘客有些不满的情绪，所以在驾驶的期间有些不恰当的行为而导致这种悲剧的发生。咁最后啦，呢一宗意外啦，其实喺高等法院就审理咗噶。咁涉事嘅司机咧，亦都被判咗咧14年嘅监禁啦，同埋终生唔可以驾驶车辆嘅。 呢一宗嘅悲剧咧，应该系令到全港嘅市民嘅心情咧都非常之沉重啊。咁如果当时双方都能够系忍让嘅话咧，呢一宗嘅意外就可能可以避免得到噶啦。咁如果遇到一啲公共服务车辆唔恰当嘅行为，唔知道有冇啲方法可以举报佢哋咧？ 小伯，无论司机定是乘客，如果有些关于交通上面的投诉，包括跟公共服务车辆有关的投诉，除了可以透过1823热线之外，也可以联络运输署交通投诉组，又或者可以在警察网页入面的电子报案中心报案，很快就会有相关部门负责跟进大家的投诉。如果涉及紧急的情况，就直接打999找警方协助。 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差不多了， Jasper Sir 还有没有说话想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呢？ 有啊，小伯，各位听众，无论你是乘客还是公共服务车辆的司机都好，为大家的安全着想，其实你都是有责任的。一方面，乘客记住要正确佩戴安全带和不要骚扰司机，而司机也要谨记车上面所有乘客的性命都是在你手上，上班前记住要有充足的休息，驾驶期间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咁先可以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实现路上零意外、香港让人爱的愿景啊！ 多谢晒 Jasper Sir 同埋 David Sir 上到嚟我哋节目噶，同我哋分享咗咧就系好多关于咧就系公共服务车辆嘅资讯。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各位亦都可以继续留意住逢星期五朝早8:45至到9:00，晨光第一线入边晨光警星嘅环节，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东西部带嚟雷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嘅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好挤塞噶，车龙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咁后少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嗰一段嘅呈祥道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中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车龙好长噶，排到呈祥。近住明爱医院，后少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呈祥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南昌公园。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这一段还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青山公路的新墟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景峰轻铁站噶。咁至于屯门乡事会路就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全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宝林村宝泰楼、黄大仙竹园北村象园楼、青衣长康村康丰楼、钻石山蒲岗村道八十号凤转院和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动作巨星李连杰，大银幕上的精彩角色又点止得古装的黄飞鸿一个？港台电视三十一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黄飞鸿九二之龙行天下，李连杰穿上时装拜会在洛杉矶宝芝林的师傅，沿途用真功夫打不平。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投资 O2O，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啊升349点啦，咁啊油价都上涨，咁啊睇嚟都几好。咁啊不过咧港股 ADR 咧全日未跌啊，按比例计算咧要跌55点嘅，但系个别股份咧都有啲升势。咁啊睇下今日咧开市会升定跌咧，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消息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今个星期应该有唔少嘅新闻可以摆上嚟讲讲，因为都好多法律议题下。 系落低嚟个法庭都开始又摆翻啦，真系摆下摆下咁样。似乎就最多人谈论讨论，即系无论系正经啲嘅时事新闻，定系招时啲嘅咁嘅娱乐新闻都提及啦，系嘛？嗰、那个亚视一姐吓， 系。 咁啊，就俾人哋告咗啊，上法庭咧认罪之后咧，判咗两个星期嘅监禁。咁跟住咧，又话啲经理人啊，又律师啊，要搞翻佢出嚟啊。咁咁啊，报纸啊，报章传媒就冇详细讲嘅吓。我相信咧，佢应该就系话提出咗就系谂住要上诉，起码上诉个刑期啦。咁所以就主审裁判官咧就俾佢啊担保咧就是。听候上诉啦，咁样系。 大壮威啊，我首先想问下你咧，有冇睇过相关嘅一啲网上流传嘅片段先？ 应该咁讲咧，都唔少人掟嗰个片段俾我睇。 嗯， 都一段时间你要睇下。 系咯。 咁都睇到嘅，咁啊有啲系俾人跟住啦吓。虽然见到咧系喐手喐脚吓，咁、而告嘅控罪咧就叫做普通袭击啦。 系。 咁亦都誒，逐樣嚟講啦，係有啲人就問咧，以為普通襲擊點樣普通咧咁樣啊？ 係咪有唔普通嘅咧？ 咁首先咧，真係查究翻咧，其實呢個原文咧就英語嚟嘅，common assault 嚇。咁啊，英國人咧，即係你睇翻嗰啲歷史，有好多時都用 common 呢個字啊。係。譬如啊 ，House of Commons 咧，其實下議院啊，即係普通人。咁啊，其實冇分噶嘛，真真正正去選舉嗰啲咧。嗰啲國民咧，先至投出嚟啲議員啊，甚至首相都係呢個係下議院啊，唔代表下等啲嘅。係啊，咁呢啲係一啲即係傳統嗰啲字眼嚟嘅啫嚇。咁舊陣時仲有一個法庭咧，叫 Court of Common Peers 啊。咁所以呢個普通咧就唔係就咁普通嘅解釋嚟嘅，即係唔係普通法咁 common law 人哋以為係普通嚇，佢係比較廣泛啲嘅意義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在香港啊，即系我哋都系抄考翻以前英国嗰啲法例啦，就将如果系人身对人身袭击攻击嘅咧，呢个系叫最低级嘅一个罪行嚟噶啦。咁但系唔系唔使坐嘅，因为本身都有一个刑期判制度嘅，六个月嘅刑期吓。只不过咧就话呢宗案件，如果你话睇翻条片咧吓。咁啊，考慮到一個被告認罪啦嚇，咁、而且咧有一個因素咧，我唔知佢當時代表佢嘅時候有冇係提出嚟，或者係強力咁提出嚟啦嚇。咁、似乎就係受到啲挑釁係嘛，或者啲刺激咧，最後咧先做出呢啲舉動嘅咁。咁啊，係唔係情有可原咧？就由法庭去判斷啦。咁不過咧，就係、是、譬如有時候啲所謂謀殺案咧，都有一個類似嘅辯護理由咧。就叫做话，即系受到挑衅啊，激嬲咗啊，盛怒之下啊，就 provocation 吓。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啊，呢位小姐吓，系唔系当时激嬲咗咧？咁由佢律师去表达先知道啊。不过讲开呢个所谓普通袭击咧，其实里边咧，如果你睇翻深少少啦吓，就系、是、其实里边拆开两样嘢嘅、一个咧就叫做 assault， 即系呢个就袭击咧，亦做。其实好多时加埋一样嘢叫 battery 嘅，系系啊，电池一个 battery 啊。不过意思即系话咧就系殴打吓，咁袭击同殴打又点分别咧？咁吓，咁喺法律上咧就系收真就唔一定系嗰个拳头又好啦吓，系真系打咗落去个人都算嘅，吓亲都得嘅吓，即系挥拳作状吓，想打人嗰个人咧就受到。以為有暴力襲擊咧，咁其實都已經咧成罪噶啦。咁 battery 咧真係landing 啦，打咗落去咁樣嚇。咁啊當然啊喺實質嗰、那個判刑方面咧，未必有好大嘅分別嘅，因為打到受傷嘅話，就可能去到另外一個級別嘅控罪噶啦嚇。咁啊有機會又再詳細討論一下啦。除了这些比较 juicy 的新闻之外呢、亦都看到呢就是法庭上面有宗上诉案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听众有不少驾驶者或者车主呢我觉得都值得留意估不论这个传媒有没有特别报道的。咁过很多时呢巴比留意到呢就有些人就说、街道有些人呢揸车态度不好啊犯法啊犯规啊这样呢都会上了网的嘛。类似地呢警方亦都时候呢有些快速影相啊，即系话啲人超速啊，或者系各种唔同嘅情况之下咧，见到车牌但系未即时咧截到个司机咧， 都会咧系点处理呢？就发出一张叫做要求嘅车主咧，就21天之内咧就提供司机嗰个身份资料嘅，嘅通知书嘅。咁如果未能够提供嘅话咧，本身系一条罪嚟嘅。好啦，咁过往好多时啲交通亭咧咁叫啦吓，即系好多交通案上去嗰啲传票法庭咧，咁往往有唔少啲车主俾人告咗呢条账咧，上到去就认罪啦咁样样。咁绝大部分情况咧都系罚款啦吓。咁但系咧喺前日咧高等法院上诉咧。是有一宗裁判处的上诉案件呢，那个上诉人是被人判了监的。背景是怎样呢？就是有一宗意外呢，就是本来前车一二三呢就是排紧队，因为前面交通情况呢，第四架车来到呢就高速得滞刹不切。一撞呢就所谓串烧出现了，而最尾那架车的司机就惨了。全身骨折啊，入医院都90多人。 哎呀！ 咁原先咧，咁就因为车上面有两个男子就系逃走咗啦。咁于是警方啊发出呢个要求司机身份通知书咧，就俾咗车主。车主亦都提供咗咧，就系呢个上诉人嘅身份嘅。咁但系警方亦都要根据程序咧，发出一张通知书俾呢、這个被指称嘅司机啦。咁但司机咧就唔再提供任何人士嘅资料啦。咁所以就俾人哋告咗咧，就是、不能够提供司机身份资料嘅。咁不过咧，去到法庭嘅时候咧，咁啊净系告咗单一条咧，就呢、是、个不能够提供咧司机身份详情。咁佢认罪啦，咁嘅样。咁但系啲反正法院嘅法官咧，阿邓官咧就判咗个坐监，3个月啊，咁困住咗。咁呢个人咧就不服啦，佢就话：咦，喂，平时咧都系罚钱嘅啫，咁嘅样吓，咁提出个上诉理由系咁。咁但系上诉庭负责嘅大法官张慧玲咧就话：呢、這个情况咧好明显咧，呢、這个上诉人并非咧系处一个情况咧，佢不能够提供，亦都唔接受咧。佢係已經盡咗力咧，揾唔到司機，所以認為咧3个月嘅監禁咧係冇錯嘅， 係 維持翻原判。嗱、呢個係一個警號嚟嘅，好多時啲人以為，咦，有事發生咗咁嚇，就上去提供唔到司機，咁罰錢了事嚇。咁、實情咧就而家呢個案件好清楚話俾大家聽，唔係就咁咧。就甩难嘅， 系啊，总之就系做错事都系要负翻法律责任噶啦。如果唔系法律存在，做乜嘢啫？ 系咯，唔系啊，虚设噶嘛。咁另外一单亦都留意到嘅咧，就系、是、一宗本来就系民事案件嚟嘅。咁啊，三父子吓，咁呢次咧就唔系话奇利断金啊，而系咧就系、是、自己内讧咧，就系阿爸咧就告两个仔争一间屋，嗱嗰啲唔知咪叫做将军澳嘅名下啦咁啊。咁咧就係間屋嘅住宅業主就兩個仔，咁但係阿爸咧就話咧，其實咧之前佢俾錢佢哋嘅，目的咧就同佢阿媽養老。咁啊打完之後咧，咁啊主審法官歐陽桂如咧就話呢個爸爸咧直頭喺法庭度咧謊話連篇啊，唔單止判佢輸，仲要判堂費判到盡之外咧，仲要將個案件咧交俾律政署，叫律政署考慮咧就查案底會唔會起訴呢個爸爸咧。就讲大话，咁亦都系另外一个故事教训咧，就系唔系净系即见钱眼开去争嘅、即使系民事嗰度咧争输咗，唔系净系输堂费，可以咧系要有监禁嘅危险嘅。 其实最输嘅就系输咗个亲情啦，同埋关系啦。我谂经过呢一役之后，都真系需要啲时间去修补一下吓。 我谂都几难啊！如果处于咁嘅情况，咁但系其实就系唔通呢个世界人有。几长命啊？咁讲咧，咪真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先至心足咩？吓、咁喺呢啲咁嘅疫情里边，大家都希望系比较正面啲望啲事物，尽量有正能量噶嘛。咁、一个二个嘅教训咧，可能可以咁睇咧，就系、是、提醒大家吓，始终咧系人应该系正面啲去做嘢，咁先至咧系和平相处咧，大家都开心啲嘅。 冇错，同埋大家都可以跟翻一个统一嘅标准，奉公守法，咁就确保冇问题啦。 系啦，希望奉公守法，下个月开始有夜晚饭食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国剧830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嘅正义同法律权威嘅故事。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越嚟越觉得郑锐系被冤枉嘅，佢想带黄鹏去见一下沈广军，但系洪少峰就劝佢唔好太主动，以免为自己带嚟麻烦。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日讲下香港嘅债券，其中一种就系 iBond。iBond 嘅全名系通胀挂钩零售政府债券，系政府零售债券计划之下，除咗为长者而设嘅银色债券 Silver Bond 另一种重点嘅债券产品。政府推出 iBond 目的就系为咗市民提供一款安全、稳定兼可以抗通胀嘅投资选择，并且推动本地嘅债务市场发展，所以都系一种颇为稳健嘅投资产品嚟噶。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 Annie 喺度。早晨啊 ，Annie。 早晨啊，林慧。 系啊，我知道你今朝早咧有开心嘅点唱要送俾你嘅朋友。 系啊。 系边个生日啊？ 刘少兰。 嗯。 不如点只身体健康俾佢听，请啊嘛，想个疫情快啲过。 嗯，啱啊啱啊，大家都系有同一个愿望喎，我知道。 是啦是啦，都祝佢生日快乐啦，开开心心啦。 是啦，最紧要都是咁。同埋今年系咪都冇乜得聚会嘅机会呢？ 冇啊， 只能够打个电话啦，隔空送祝福。 是啦，都开心啦。呢排都未有得翻工住，因为疫情关系。等迟啲啦。 真系见到面又好，或者隔空送祝福都好，最紧要就系个心意到啊嘛。 是啊， 好啦，咁就将嗰隻嘅身体健康送俾你嘅朋友，希望佢呢生日快乐之余呢，身边嘅所有朋友加埋自己都健健康康，老虎都打到几隻。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言，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 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生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秒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瞓得好唔好，张床褥好紧要噶。 今个星期有歌手应志月同埋电台主持崔杰彤陪你揀床褥，仲有医生话你知瞓得差皮肤系咪都会变差。如果你都想瞓啱啲，学下音频治疗可能都帮到你啊。 逢星期五晚上9:30至10:00，主持阿欧林燕玲， 港台电视31，甜睡 BB 瞓啱啲。 你唔鍾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早晨刘昌。 昌早晨。 喂，早晨钟哥，早晨欧，早晨各位， 有什么好介绍啊？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继续嚟啦，港台电视32啊，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咁就喺9:30钟新闻啊，即系转个头咧，之后咧，大家就可以听住晨光，同一时间扭去电视机32台啊，睇个节目。咁啊，有啲乜嘢医学上咧，关于呢个抗疫嘅医学问题咧，都可以即场打电话俾啲医生啊、教授啊去问清问楚嘅。咁啊，今晚呢个港台电视31咧，去到7:30钟夜晚咧，都会重温翻嘅，所以错过咗朋友咧，都唔使惊嘅。 系，系，咁啊，跟住到夜晚黑噶咯，系咪啊？ 冇错啦，咁啊，翻去港台电视31啦，咁啊，今晚8:00有议事论事，咁啊，继续同大家讨论下咧呢个立法会内外嘅问题嘅。咁啊，首先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嘅法案啦。咁啊，劳工界嗰啲议员咧就好想咧喺今个立法年度咧能够通过呢个条例嘅草案，咁但系咧佢哋就话呢个商界嘅议员咧就只系有部分嘅商界，特别系嗰啲中小微企啊，即系中小微嘅企业咧都对呢个计划嘅细节咧同埋嗰啲操作都有一啲存疑咁话，咁啊关心呢个法案能唔能够通过嘅朋友咧，今晚8:00要睇下议事论事啦吓。 好啊，接住落嚟仲有咩好节目啊？ 哇，仲有啊，欧里主持嘅甜睡 B B 瞓冧啲，今晚9:30，听讲系有阿 Kitty 粉话。 系啊，因为奉行人人有公开嘛，我都秉承啊钟哥嘅理念，即系钟哥迟啲如果整剧集，你哋都要人人安排一个角色啊吓，人人有公开， 人人有公开。 喂，咁好， 而家我都未开到。 系啊，有公开值得感恩啊，系咪先？咁啊。大家希望即系逆境自强啦，咁啊逆系抗疫个逆啊吓，咁啊即系你话今晚咧就会试下床褥啦，啊可以讲下大家倾下偈，你哋屋企张床褥几耐冇换先吓？ 我嗰张啱啱换啫，因为嗰张即系坏咗啲弹弓， 坏咗啲弹弓，你喐得太多，刘畅吓， 我同阿畅好唔同啊，喺我有记忆里边都好似未换过。 哦，咁你又喐得太少， 系啊，你喐得太少， 点样去啊？睇下呢个床褥嘅耗损度咧，咁样，咁点解要揾阿崔杰堂从事下床褥咧？咁样，咁啊睇下究竟当中嘅玄机系咩啦？咁啊，亦都试下啲啊，好有啲床褥原来好贵价 噶，即系去到造价成八万蚊、九万蚊一张床褥，究竟哦咁贵嘅床褥个承托力系咪真系好啲？物料系啲乜嘢咁啊？大家都认识一下咯，唔系个个都要瞓诶啲咁贵啊贵族式嘅床褥。不过你有阵时听多一样嘢，即系旁下身啦，好似我哋啲环节咁样咁啊，仲有一个叫做重拨啊音频治疗啊，阿林珊珊嘅儿女啦、啊、野人啦、啊，就会教一下我哋咧呢个 重拨咧， 系重拨即系咚咚咁样，好快咁样就可以恰得着。咁啊，阿昌有冇睡眠烦恼啊？呢排吓， 呢排有噶，真系。真系紧张今朝开咪嘛？ 紧张，原来系因为呢一个原因， 认真对待你先会紧张啊嘛。 系啦，我都好紧张啊。咁啊，大家但系紧张过后咧，都可以放松下。咁啊，睇下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咁啊，转个头即系九点半钟啊，即系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咧。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二啊。咁如果有啲即系叫做关于确诊啊，或者关于呢个病患嘅咧，大家可以即场啊，必问必答啊吓咁样。 冇错。 咁啊，唔该晒阿昌今日为我哋介绍咁多。好啦，咁啊，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为加快接种进度，将会喺下星期二喺铜锣湾增设加路连山道短期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为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伏必泰疫苗。今日起接受预约，中心亦都会向12至17岁嘅儿童及青少年，同埋60岁或以上长者派发即日筹。接种中心将会运作到6月底，开放时间由每日嘅朝八晚八，下昼1:30至2:30系清洁时间。另外，青衣站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亦都会由下星期二开始提供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政府争取在下个月底之前将第二剂疫苗接种率提高至90%，并提升3至11岁儿童、青少年和70岁或以上长者和院舍院友的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至90%。政府将会尽一切努力推出更多便利接种的措施。南韩后任总统尹石月严厉警告北韩，挑衅将会一无所获。尹石月在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一日，在社交网站发表有关的贴文，又说南韩将会透过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安全的态势，以维护自由和和平。另外，后任总统发言人金恩惠说，尹石月会在今天下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预计将会讨论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北约特别峰会涉华内容，强调坚决反对有关声明和言论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和猜忌，对中方施加胁迫和压力。北韩应该反攻自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北约特别峰会声明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联合国宪章确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维护国际秩序，不支持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或帮助俄国规避相关制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后重申有关的立场。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强调，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中方本住客观公正的态度，为劝和促谈、停火止战、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做出积极努力，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时间将会证明中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得出公正的结论。发言人指出，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联盟，北约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新冷战，此举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亦都违背世界人民的愿望。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的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01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8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1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1.8跌4.2，阿里巴巴112.8跌1蚊，友邦保险80.8跌2蚊，京东集团240.6跌1蚊，药明生物69.0跌4毫，美团144.4系跌3蚊，京东物流20.4跌2.6，盈富基金22.02跌1.2，恒生中国企业75.74跌4毫，中国平安56.15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21.83，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3，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77点，系跌33点。港金报1829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61.99美元，卖出196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咁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呢一段咧，仲係車多。龍翔道去觀塘近住獅隧口中快線的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車龍未消散，排到去澤安村。咁後少少，呈祥道去觀塘近住明愛醫院呢一段咧，都仲係車多，車龍排到蝴蝶谷對出。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獅隧口中快線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泽安村。后少少，呈祥到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蝴蝶谷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这一段还是全线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人每日都奔波劳碌，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奖赏我哋嘅身体呢？ 其实最先决条件就系一个静止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唔好因为平时讲得太多嘢而劳役咗我哋嘅思想啦。我哋嘅情緒咧同健康啊，就係要用一個靜字去獎賞翻自己咧，先至會健康啦，同埋會精神嘅。 要繼續學習點樣用唔同方法獎賞自己，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4点到5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同心抗疫。我哋必須護己護人，減少社交接觸，盡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會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早两日有个朋友问咗我一个几有趣嘅问题，佢问我食饭嘅习惯系点嘅，有冇一个惯常食嘢嘅次序咧？我话唔系太明白，佢再讲，通常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就系将自己最喜欢食嘅餸菜食咗先，第二种就系将最好食嗰种放到最后先食。问我属于边一种，我话两种有乜嘢分别咧？佢话第一种人食咗中意食嘅嘢先，不过佢哋跟住食嘅餸菜就未必啱口味啦。第二种将最中意食嘅嘢留到最后，希望最后一啖放入口嘅餸菜就系自己最喜欢嘅味道。佢哋喺开饭初期食嘅嘢就唔系好啱口味，未必系自己嘅喜爱。我问佢呢个系咪心理测验嚟噶？佢话想知我系一个喜欢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嘅人啫。呢个问题令我谂起细个嘅时候听过蝴蝶同蜜蜂嘅故事。蜜蜂喺春天好辛勤工作采花蜜，目的就系希望过冬嘅时候可以有嘢食，蛰谷防饥。春天嘅时候冇得玩，不过冬天嘅时候有嘢食。蝴蝶春天嘅时候挂住喺花间飞舞，尽情享受，唔理会之后系点。当然故事嘅结局就系过唔到冬天。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听，当我们可以储钱的时候，我们要留一个钱在身。如果只是挂住玩，使晒啲钱，将来要用的时候就没了。你想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由细到大接收到的信息就是先甜后苦是偏向负面的。先苦后甜才是正确的态度。先甜后苦，先苦后甜，其实当中有没有盲点？有没有想过先苦后甜最后不一定是甜呢？我们在开初的时候辛勤工作，希望将来可以有好一点的生活，所以开始吃点苦头都不要紧，因为将来一定会好。但是谁告诉你最后你是会好？先甜后苦，起码肯定开始的时候已经享受了甜头先啦。如果用甜和苦来做组合，有先苦后甜，先甜后苦，应该都要有先苦后苦和先甜后甜这两个组合的可能性。但是从来没有人讲，是不是我们觉得世界不会那么美好，先甜后甜没那么着数，这个世界亦不会那么差，先苦后苦拍戏先有的啫。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任何可能性都存在，只是说先甜后苦，先苦后甜不够全面，不是只是得两种那么少的，给多些可能性自己呢。最后我跟我朋友说，吃饭我不会先吃啱口味的餸菜，或者将它留到最后的，我是属于第三种。我朋友说了，即是怎样？我说没想那么多，想吃就吃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蝶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

咧都有一啲自己好耐之前浸落嘅梅酒係未飲嘅，咁就靈機一觸，不如自己試下啦咁。咁呢個等待嘅過程咧，就係今晚就會有收成啦，因為通常咧。系啦，呢啲细细地嘅番茄仔，因为通常我哋腌嘅时候咧，都会剥咗佢浸皮噶嘛。咁其实佢都好快就能够入味噶啦。咁啊浸一晚咧都有嗰个效果噶啦。所以今晚咧我就可以试下个成果系点。咁、其实咧就非常简单嘅啫。咁就系你买咗啲靓嘅番茄仔翻嚟啦。咁我觉得最好咧就唔好买长形嗰只，买圆形嗰只咧就会好味啲嘅。因为我觉得圆形大粒少少嗰只咧。就會冇咁青味啊，即係嗰個草青味冇咁濃郁嘅。咁去皮咧都係有少少嘅技巧嘅啫，就係、首先咧，你就喺個番茄嘅底部輕輕介一個十字，係啦，就唔好太大力介到佢爛曬啦，輕輕喺個皮嗰度咧介個十字，跟住咧就煲滾咗個水咧，就將啲番茄仔咧擺落去浸一分鐘左右。咁你就唔需要特登話開火去滾佢啊，或者整佢幾耐，因為反而如果你整得太耐咧，佢會溶啊，嗰啲番茄仔會煲到爛 咗。 系啦，咁咧大概浸佢一分鐘，留翻起，即刻浸一浸凍水咧，你就見到佢啲皮咧就會自己剝落咁滯噶啦。咁就好容易就去咗佢嗰陣皮，係啦。跟住咧就可以攞啲梅酒咧去到浸佢，只要浸過頂咧就 OK 噶啦。咁不過有個小 tips 啦，我就覺得大家可以試下咧。你嗰個梅酒本身嘅味道係點？因為你喺坊間買咧，有啲都會甜啲，有啲咧就會相對，譬如自己浸你冇落咁多糖咧，就會澀少少嘅。咁啊，睇下你本身用嗰個梅酒嘅味道係點啦。咁如果你想呢個前菜食起上嚟有啲甜嘅味道咧，你可以著量加少少蜂蜜啦，或者其實你食之前咧喺面加少少蜂蜜或者加少少桂花去點綴下咧，就仲正啦。 哦，但係佢浸完嗰個番茄仔嘅梅酒咧，仲可唔可以饮翻？ 可唔可以饮啊？嘛，我琴晚都喺度咁样谂。 因为我自己屋企咧都有浸梅酒噶嘛，咁啊变咗梅酒又系自己浸，番茄仔又自己整咧，好似所有嘢都系好叻咁样，做咗个自然生态咁样。 得唔得啊 ？Kitty 可唔可以饮翻噶？ 我昨晚咧喺度一路整，我都系咁谂嘅。我觉得系可以，因为只不过你系加咗啲番茄仔落去啫嘛。咁咪睇下你，我会试下嘅。我再报告啊，睇下嗰个梅酒咧会唔会有少少番茄仔嘅味道。我自己觉得就应该未必嘅。 因为咧你开咗樽盖倒落去啦嘛，即系离开咗个樽，你即系好难 keep 到咁耐啊嘛。嗰啲味道点都会走咗啲啊。 系啊，冇嘥啊嘛，系咪？ 好啊。等你嘅报告啊！ 好啊，唔该， 好唔该晒。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今朝早享乐时代咧，想同大家讲一啲实用嘅同疫情相关嘅资讯啦。 好啊。 嗱，早排咧，之前咧就大家可能都會要去買口罩啊，或者係啲快速測試包啊，甚至乎好多抗疫嘅物資啦。咁去到最近咧，我就聽身邊有啲朋友講話，開始屋企咧就多咗好多呢啲抗疫物資啦。 嚇、你最近先聽到啊？ 係啊，因為咧 我好耐之前已經聽到。 嚇、已經有多啦。 因為 咁犀利， 好早期已經出現咗呢一個盲搶嘅現象啊嘛。所以我成日都話咯，搶嚟做咩咧？ 系啊，我啲朋友就系话，因为嗰阵时咧就盲抢时期咧，就四围可能去网购，咁但系咧因为疫情关系咧，可能嗰啲货运服务咧又延迟啦，咁到佢真系急需嘅时候咧，又去咗啲实体店度再买啦。到而家最近卒之啲货运通翻嘅时候咧，就一次过收到好多啦。 系咯， 系啦，咁啊再加埋可能因为有啲朋友咧真系自己确诊完之后咧，都收到一啲检测包啊，或者系一啲政府啊或者唔同机构送嚟嘅物资啦，咁变咗自己就真系多咗好多，咁就话啊，不如如果系咁咧，搵啲途径去俾啲有需要嘅人啦，咁但系大家都知啦，疫情又唔鼓励大家外出啦，同埋又唔知佢点样揾呢啲途径啦。咁我最近咧就见到咧多咗一啲嘅平台咧，就系俾人哋可以点对点咁样咧，就系将自己多出咗嘅一啲抗疫物资咧，就系捐出去。 即系佢直头有人上嚟收啊？ 系啊系啊，嗱，佢呢一个咧就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以往咧，譬如嗰啲食物啊或者各样嘢咧，好多时都系你自己拎出去，譬如话啲罐头啊或者可以保存期内嘅食物啦。 去到佢哋嗰度啊嘛。 系啦，你自己拎过去啦，咁但系咧，我今次见到嘅呢一个平台咧，佢系几得意嘅。佢本身咧，佢都系同咗某一啲医院啦、NGO 啦，即系啲非牟利嘅 嘅機構同埋團體啦，以及係咧一啲本地嘅運輸公司，咁佢就本身已經有一個咁樣嘅聯繫嘅團隊噶啦，咁佢就話咧，如果真係有多咗物資嘅話咧，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平台咧，就首先你要做幾個步驟嘅，就你要將你手頭上嘅物資影張相先， 即係睇都要睇個數量啦。 係啦係啦，嗱，一來你要講個數量啦，二來咧嗱，我當係口罩咁計啦，咁佢都要求咧，即係捐贈者最好就可以影一張相，咁就俾佢睇一睇係唔係合乎規格啦，或者係唔係真係OK 先，即係因為可能每一個人對於嗰個抗疫物資嘅理解未必一樣啦，即係譬如可能如果你嘅口罩係好薄嘅咁，可能根本唔啱個醫療級別嘅，或者可能根本唔可以防病毒嘅，咁可能就未必適合捐贈啦咁。咁所以佢首先都會做一啲嘅篩選先嘅，咁然後咧，咁你就可以選擇咗你去捐贈嘅唔同物品啦。咁我見到咧都好多人咧有即係講咗話有啲乜嘢嘅物資咧，我上去嗰啲平台度睇過咧，佢都幾廣泛喎。除咗大家即係可能而家好常接觸嘅一啲測試包啦、口罩啦、面罩啦。甚至乎有啲搓手液啊呢一类咧，因为其实真系有啲人系会有好多喺度、 哦，即系应用类别多啲嘅，就冇话好似嗰啲咩莲花乜乜乜啊嗰啲，即系药物就唔搞掂噶啦。 药品我就冇见到有、啊，真系，即 系因为我近排喺嗰啲社交平台见得大家成日好似 show off 咁样，有几多几多嗰啲，咁我又有啲拗晒头啦，要咁多嚟做乜嘢？ 佢呢个最主要就系、是真系一啲实物嘅物资啦，即系头先讲嗰啲抗疫物资，系啦，用品啦咁，咁就比较实质啲嘅。咁佢話咧都歡迎，即係啲人可以捐贈咗過去之後咧，咁其實佢中間就有一個叫做集中收理嘅平台咧，佢一個 apps 嚟嘅咁。咁佢收咗之後咧，中間就會有啲工作人員咧就幫手。咁譬如咧，佢會直接點咧？如果係真係有物資嘅話咧，佢就會因為頭先講點對點啊嘛。咁有人捐，就即係話有人需要啦咁。咁、原來咧，佢都係同本地一啲非牟利嘅機構同埋團體咧就有掛鈎嘅。咁譬如如果某一間醫院或者某一個嘅嗰啲社福機構需要某一啲嘅物資咧，又可以同樣地喺嗰個平台嗰度咧，就睇下有冇人可以捐贈到咧，咁就作一個物資嘅配對咁樣，咁就話可以咧，令到大家就唔需要話四圍去撲啦。亦都如果你好有需要捐出嚟嘅時候咧，你又唔使即係出街啦，直情足不足户咧就有人嚟你嗰度收啦咁樣。 咁當然咧，即係如果你有多咗嘅，梗係鼓勵大家可以同人分享啦。 係啊， 咁但係希望大家即係有呢份嘅好心地之餘咧，做多一步就係、你要 check 清楚你用買多咗出嚟嘅貨係咪過期？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正話芭比講係咪合乎規格啦。係 啊。 咁如果你唔明或者唔清楚嘅話，影張相俾佢哋睇一次、check 一次先，因為未必一定啱用，但係亦都即係多謝大家嗰種嘅好心腸先嘅。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真係嘅，亦都唔好浪費啦。因為其實咧我本身都冇留意，原來咧嗰啲快速測試包咧都係有使用期限啦，同埋口罩亦都係有每一個即係可能種類都會有唔同嘅期限。啊，我即刻睇一睇， 睇下啲快速 喺側邊啊，藍色嗰度側邊啊，你嗰盒係 係 啦。 咁原來佢有寫到二三年，希望病毒唔好去到。到二三年啦、 啊， 今年就好完啦、啊，我过晒期佢啊，唔该你。 唔系，我希望我呢个过期之前我都唔使用佢。 系啊，我都觉得系。 咁即系证明我唔使再 check 咯。 系啊， 我都系咁讲啊，即系我意思系唔需要疫情已经走啦，已经抌得啦，直情捐都费事啊，系咪？因为 我就 冇需要啦，咁样系嘛？ 其实而家我觉得都系嘅，如果真系觉得自己有太多咧，系真系同人哋分享啦，因为可能有啲人真系未必能够出到去，咁亦都可以透过呢啲平台咧，譬如如果有啲人自己本身出唔到街啦，已经，但系又急需呢啲物资嘅时候咧，都希望透过呢啲即系义务嘅平台可以帮到手咯。 我近排咧，身边都有啲屋企人咧确诊啊，咁样，咁咧佢哋都要大费周章，可能要请啲钟点姐姐啊，将啲食物啊挂喺佢门口啊，跟住或者将啲物资咧买完之后咧整合咗咧，就即系好似一个护理包咁样，又挂喺门口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入边都即系 Barbie 呢个 app 真系好好啊，我觉得即系捐埋晒嗰啲所有嘅資源咧，點樣可以共享出去？ 係啊，因為最撈尾都係啲有需要嘅人士，譬如好似阿 O 頭先講，確診人士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 app 就可以攞到一啲佢自己真係急需嘅物資咯。 大家身體健康啊，都 要嚇。 嗱，咁另一個就係譬如正話阿 Barbie 講到呢、這、一個叫做分享平台啦，而家叫做一個分享平台咧，咁點對點啦，大家都會好舒服啦。咁但係另一樣要留意，剛才都講咗就係個數量上，即係如果一件半件咧。 咁可能喺個人哋安排個人手上邊，可能都未必會可能咁緊貼到啊。咁可能都要睇睇究竟你有幾多嘅數量啦。即係唔係話要好多啊？唔係話一個貨櫃，唔係咁樣。咁但係都要即係最簡單。用翻正話芭比講嘅，影張相俾佢哋去睇一睇啦。 嗯， 係啊，係啊。咁啊，禮拜六日減少外出啦。咁啊，睇翻天氣方面都好似麻麻地咁啊，留喺屋企聽下收音機啊，睇下港台電視31、32啊，煲下劇啊，都係一啲好嘅方向嚟嘅。唔該，芭比 ，thank you。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